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嘅強調自由咧，就係一個自私嘅表現。 我哋都要係開始咧，係去適應一個新嘅常態。 我哋每一個人做好我哋應該做嘅嘢，啊，呢個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 四月八号星期四嘅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大家好啊，我系陆宇光。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一讲咧，系呢个继续系讲呢个修改选举制度嘅问题。上个礼拜二咧，全国人大常委会咧就通过咗修改基本法嘅附件一同附件二，系修改咗香港嘅选举制度。咁特区政府方面咧，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话将会将呢个嘅选举制度相关嘅修订条例草案咧，喺下个星期三咧就交俾立法会进行首读噶。咁睇翻今次嗰个嘅选举制度嘅改变啦，咁其中有啲嘅部分咧就包括系选委会里面啊，咁就剔除咗117个区议员嘅选委名额啦。至于立法会方面咧，就系原先嘅五席嘅区议会嘅第二界别同埋区议会一嘅一席界别咧，咁嚟紧嗰个嘅立法会嘅组成里面咧都系会取消。不过咧，今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嘅决定里面咧，就冇提及到咧，就系区议会嘅组成啦，或者系选举方法咧，会唔会有咩嘅变动？咁将来会唔会有变动呢？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咧就早前讲过话咧，就系中央好可能咧就会系同埋特区政府啊，就会研究咧就调整区议会嘅人数同埋分区，亦都可能咧系重设呢个委任嘅区议员。咁佢喺今日刊出嘅中新社报道里面亦都讲到话咧，系佢都透露啊，咁就系话咧今次嘅完善选举制度咧就未有决定呢个区议会今后嘅组成系咪改变啦，预计有关嘅问题咧会喺区议会换届之前咧，系作出研究噶。咁好啦，另一方面咧就系翻关于呢个参选方面啦。而家咧就系个选举制度嘅改变底下咧，咁呢个嚟紧嘅选委会啦，同埋立法会咧，咁啊参选人要参选咧，都系要通过呢个嘅资格审查委员会嘅审查噶。咁但系咧就冇提及到咧，就系区议员日后要参选嘅话，需唔需要接受审查？咁啊今日咧亦都喺呢个同呢个嘅完善选举制度相关嘅小组委员会上面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就话咧，系当局会考虑将呢个委员会嘅审查权力咧，系延伸至到区议员嘅。咁好啦，关于现任嘅区议员方面咧，咁而家其实立法会系审议紧咧，就系有关于公职人员宣誓嘅条例草案啦。咁当中咧就包括区议员咧，现任嘅区议员都系要宣誓噶。咁但系咧，有啲人都关注到啦，咁就系、是、哦好啦，即系嚟紧啊，即系即将要宣誓啦。咁但系有啲区议员可能咧系喺宣誓之前咧已经系辞咗职嘅。咁例如话系刚刚都见到元朗区议员啊杜嘉伦咧就成为咗首名咧就系公开表示因为宣誓制度而辞职嘅区议员啦。咁咁嘅情况之下，佢喺宣誓之前就辞咗职啦。咁佢会唔会被追讨薪津嘅咧？咁而如果呢个宣誓制度成立之前吓，咁有啲区议员可能亦都系做一啲违反誓言嘅行为，又会唔会被追究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当局话咧就系、是、要研究紧噶。咁好啦，咁大家对于将来嘅区议会想象会有咩嘅改变呢？又或者大家觉得而家嘅区议会制度有冇需要改变？将来咧系应该点样改法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o again. 今日我哋又嚟讲英文发音，而又系讲一个咧，平时我哋觉得好容易，好似好简单，系人都识读嘅字，但系其实咧就唔系咁简单嘅。今日我哋讲 decision 呢个字 ，decision，decision，decision，D-E-C-I-S-I-O-N， 就系一个决定。 咁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乜咁难读呢，呢、這个字 decision 啫嘛 ,ok? 难处呢就係、是、最尾嗰个音节一开头嗰一个 consonant, 其实呢我哋係一个声带会震动会发声嘅一个人嚟嘅。就唔係我哋一般嘅旋，即係唔係好似 dictation 嗰个旋或者 nation 嗰个旋，而係呢 decision, 人嚟嘅。ok? 咁读法就好简单嘅。SH 音系咁读嘅 ，SH 系啦。如果我 voice 埋佢，我就会系咧加埋把声咧，就变咗系。但系我做足咧个口咧，系都系 SH 音咁嘅动作。呢个 SH， 呢个就系 SH 嘅 voice 版。咁我哋读埋咧就系 decision。咁我哋嚟句啦 ，That's my decision。OK，decision。咁啊，大家记住呢个咁简单嘅英文字嘅比较复杂嘅发音啦。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医生， 卫生署佢都成立咗一个专责小组咧，系帮嗰啲接种者打完之后，如果佢哋有啲咩嘅严重不良嘅反应咧，系通知翻卫生署呢个小组，佢哋会根据嗰个打针嗰个时间同埋嗰个副作用嘅出现，做一个判断，究竟同嗰个针有冇直接关系。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同區議會相關嘅問題啊！咁大家覺得而家區議會嘅組成啊，有冇因應，有冇需要因應住啊選舉制度嘅改變而去到調整咧？又或者選舉嘅方法啊嚇等等方面有冇需要改變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嗱，電話旁邊咧就請嚟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咧灣仔區議員謝偉俊。謝偉俊你好。 系你好，光宇你好，大家好。 嗱，而家咧就系立法会就讨论紧两样嘢啦。第一咧就系呢个关于公职人员宣誓嘅相关嘅条例草案。咁当中咧有包括埋区议员咧都要宣誓噶。咁同埋咧立法会都倾紧咧就系完善选举制度嘅一啲问题。咁首先倾下啦，而家区议员咧都即将需要宣誓啦。咁啊，朝知道咧就寻日喺立法会嗰度咧都有讨论到譬如话喺宣誓前啊就辞职嘅议员啦，或者宣誓前。都已經做咗一啲可能違反宣誓嘅事情嘅時候，大家點即係大家覺得應該點樣去處理下？咁你自己聽到官員嘅答覆或者你嘅意見係點咧？ 其實咧就當然啦，而家喺區議會嘅層面咧就未去到真係好實在咁講，譬如包括係特別大家比較關注咧，就區議員咧有啲話驚住會影響咗佢將來咧，如果係被取消資格嘅時候，會唔會有一啲嘅？秋後算帳有關已經支付咗嘅薪津呢要還返咁呢一方面呢似乎當局未有一個好正式嘅確認嘅答案，因為呢個都亦都公道嘅，因為佢哋暫時都未去到嗰個位，咁但係我諗將來會考慮呢一樣嘢啦。咁但係我諗最主要關鍵就係話而家我哋可能唔係只係講錢嘅問題，而係原則上呢究竟係咪應該區議員都應該有相對嘅一個憲制上嘅或者責任呢需要做個宣誓先可以係正式系就职啦，又或者如果就职之后有啲乜嘢嘅行为言行咧系违反咗个誓言嘅时候，会有咩后果咧咁？ 嗯，以你所知，其实即系有冇话即系官员有冇讲到话几时会进行呢个区议员宣誓？咁同埋区宣誓嗰个形式啊，监誓嘅官员啊，又会系点咧？ 有嘅，嗰、那个有关草案里边有就呢个区议员或者系立法会议员将来应该点样宣誓啊，或者形式啊、监誓啊，或者系。有啲咩先叫做为之系正式嘅宣誓，有咩后果啊？咁都有一定嘅处理修订。 嗯，我见你就系喺即系传媒报道里面都系引述你咧，就系、是、关于对于嗰、那个宣誓人啊嗰、那个嘅资格嘅问题咧。咁究竟律政司啊，咁喺譬如宣誓之后，系咪需要做有一个嘅权力咧，去到即系即时冻结佢嘅议席咧？即系如果发觉佢个宣誓有问题嘅时候，系咪律政司有权力即时冻结佢议席咧？你好似有啲意见系嘛？ 其实个关注点有几方面嘅。第一个咧就系话过往咧，我哋本来都应有 就立法會議員嚟講咧，包括律政司或者任何人咧，都可以係就有關程序咧，係挑戰有關人士咧。如果佢哋嘅宣誓又或者佢哋嘅行為咧係違反咗誓言咧，就可以係要係有取消資格或者有關嘅一個法律上嘅制助嘅。咁但係而家個建議咧就係兩個我比較關注，第一咧就係、是。最主要是因為就係話，而家律政司咧，佢哋嗰個做法咧，就係、是、一旦佢提出呢個咁嘅訴訟嘅時候咧，就會可以即時咧係凍結咗有關人士嘅行使立法會議員嘅或者區員嘅一個權利啦。咁而係並不需要係等到成件案件咧，去最終有個決定，去到終審庭決定之後，先至作出一個。處理嘅方法，咁呢個第一點咧，我覺得咧會係律政司嘅權限相當之大嘅，因為佢隨時真係可以就任何人，唔係淨係關乎宣誓本身嘅，而係任何在職期間嘅任何言行咧，都如果係認為違反咗有關嘅誓言，又或者有關嘅國安法嘅咧，就可以係採取呢個行動啦。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亦都關乎到有關即時凍結嘅問題，因為除咗話係。嗰、那個要最終決定之後咧，因為嗰個程序一開始咗嘅話咧，就已經可以即時咧係凍結咗有關嘅職責。咁呢個我係覺得有啲意見，因為我覺得可能會唔會係過分地嚴苛咧？咁相比我哋原本有譬如立法會嘅嗰個設計咧，就係、是、話我哋任何違反誓言咧，都要經過嗰、那個基本法嘅79条7咧。是經過全體委員的三分之二的通過咧，先可以係褫奪有關議員的資格。但係而家就變咗係一個律政司本身一個人的決定就可以咁做，而且係即時發生嘅，無需等到最終判決嘅。咁但係當然有關嘅當局就嘅答案就係話，因為呢個係順應翻有關人大常委會就有關嘅宣誓嘅要求。同埋國安法嘅要求，於是係咁做法嘅。咁當然我哋而家仲喺度討論緊，應該點樣喺個適當嘅平衡。 嗯，即係你意思係維持翻現時，即係譬如係一啲三分之二嘅票數去到彈劾一名議員嘅機制已經足夠啦。即係你覺得係咪唔需要律政司再賦予新增嘅權力去到即係凍結區一啲宣誓人嘅議席咁樣咧？ 我並不是話要淨係可以用翻我哋以往現有機制。但是我覺得如果就有新的機制都應該是適當地穩當地作出平衡，而並不是好像現在有關的草案那樣，是需要呢是一提出的話就可以馬上凍結了有關議員的那個資格。那這個做法呢有可能令到律政司的個權限呢相對地比較大。但當然我也明白到香港的法例都受制於我們更加高層面的國家的決定啊，各有關嘅憲法上規定啊，咁呢個我哋而家喺度討論中，一個比較係，如果能夠可以喺本地法律做得比較恰當嘅平衡嘅話咧，當然我會希望能夠爭取到。 嗯，另外咧就其实而家嗰个宣誓相关嘅条例咧，都系列出咗一啲嘅所谓负面行为嘅清单啊。即系如果系有呢啲嘅负面行为嘅话咧，佢就可能咧被认定系即系唔遵守个誓言啦。咁，你觉得点样睇呢个负面清单？ 首先负面清单咧系一件即系新嘅事物啦，对于香港嘅法律嚟讲。第二咧就系有关嘅条文咧，其中有啲都相对系比较含糊嘅，或者灰色地带比较多嘅。譬如例如话佢一个要考虑有。是咪符合香港嘅整體利益咧？咁呢個其實我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諗法，係點才之符合香港整體利益嘅。咁如果唔符合嘅話，或者唔符合呢啲人嘅標準咧，就於是就構成一個違反誓言咧。咁另一個就例子就係、是、譬如話，佢只一個就話，如果係同其他外國嘅團體啊、外國勢力咧有任何嘅交易啊，或者係就香港嘅事務嘅處理咧。咁呢個當然我明白到，如果你話真係接受外國嘅一啲政權啊，或者屬下嘅基金嘅資助嚟香港搞事啊、港獨啊之類，我可以完全理解，亦都完全接受，係需要受限制。但係譬如我哋如果同一啲比較相對係冇乜或者係同政權無關嘅機構，例如話let's say Greenpeace 咁先算啦，即係綠色和平咁，係關於一啲嘅環保嘅議題。如果有啲咩合作上有啲咩談判咧，咁會唔會又牽涉到等於係構成一個違反違反誓言咧？咁呢啲因為目前嚟講個字眼上就唔係太清晰嘅。咁如果一旦有呢個負面清單嗰、那個喺呢個意思喺呢、這個或者唔係咁清晰情況之下，律政司應該去行使權利嘅話咧，就更加令到嗰、那個 不穩定性更加大。 嗯，好啦，我同你講一講咧，關於區議會嗰個組成同埋選舉啦。嗱，今次嘅全國人大常委嘅決定咧，就修改呢個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咧，就冇去提及到咧關於區議會嘅組成同埋選舉。咁但係就見到，譬如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就話咧，就希望咧可以可能會重設翻一啲委任嘅區議員啦。啊，你自己都係一位區議員啦，你點睇呢個做法？ 係，首先咧就而家，因为大家都忙于个焦点就处理咗几而家关于特别系选举委员会啊，跟住就有关立法会选举同特首选举啦。咁区议员咧或者区议会嘅安排咧就仲喺度系我相信系考虑中啦。咁我个人嚟讲，当然我希望系一方面我哋尊重翻一啲直选嘅区议员嘅代表性啦。咁或者参与香港嘅公众事务啦，但系同时都考虑翻近年咧。在實質上發生的事，甚至依刻中仲喺度發生緊嘅一啲區議會嘅情況咧，我個人嚟講都相當多嘅行為咧，係其實係可以話不務正業嘅，即係好多係該係區議會應該做嘅地區嘅事務、福利咧係冇做，但係就集中咗一啲嘅政治議題上嘅爭拗咁。咁改法通過之後，當然係呢個情況稍微有收斂咗，但係事實上都仍然有存在。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係橫掂嘅，我哋要整層設計嘅修訂咧。是將所有嘢更改嘅話咧，咁呢一方面係咪應該都作個考慮，作一個適當嘅調節咧？咁我覺得亦都無可厚非。即係現階段，當然有啲人會批評話，我哋由原先有委任制，去到完全係全部都係直選，而家翻轉頭又再委任，會唔會一個倒退咧？咁呢個係見仁見智嘅問題，因為即係個代表性咧，有時我哋亦都唔一定話需要完全直選先係符合翻個代表性。反正如果係如果一個好或者係個 divider 咧，即係好一個好。分歧好大嘅社會上咧，好多時我哋嘅選舉咧，又未必可以一個理性嘅結果出嚟。咁喺現階段暫時咧，輕輕咧係冷靜下咧，可以令到個社會將又穩定翻落嚟，先再諗下一步點樣做咧。這個都冇後非。 嗯，咁但係即係可能都對於現屆嘅區議會咧，係唔同人有唔同睇法嘅。咁但係因為今屆嘅區議會嘅議員嘅表現，就去到即係去改翻嗰個嘅區議會嘅組成，甚至有啲人覺得啊，呢即係譬如以前都有委任啦，咁都喺近年咧就係逐漸咁去減少呢、這個，甚至取消呢個嘅委任嘅區議員嘅議席。而家咁樣做法。是不是一个倒退和一个即有些人说是输打赢要呢？ 当如果社会的秩序、社会的安宁、社会的经济、社会一切都倒退了的话，那我们都不能够排除呢有需要是将选举制度本身都要检视一下，是不是应该适当的调节，等个社会维持稳定之后才再向前行呢？那这个我觉得也都是可以考虑，也都是无可厚非的。 嗯，好啦，都同你傾一傾咧，關於區議會嘅一個參選嘅方法啦嚇。咁嗱，而家咧就係全國人大常委嘅決定咧，都冇講到咧就區議會嘅參選嘅方法嘅。咁啊，佢嘅決定咧就講到話，即係譬如你選選委、選特首、選呢個嘅立法會，都要有一個嘅提名程序啦，可能要得到一啲嘅選委會嘅委員嘅提名啦，先至可以參選啦。咁但係嚟緊區議員啊嘅參選，你覺得提名門檻有冇需要更改咧？ 區議員嘅參選咧，就其實我首先咧，我區議會嘅或者佢嘅存在與否啊，點樣安排咧，都仲喺度，可能要再考慮咧。咁但係萬假設我哋仍然有翻區議會，仍然有翻呢個選舉機制嘅話咧，咁恐怕我將來嗰、那個嗰、那個提名程序咧，除咗話係現有嘅客觀上嘅提名嘅數字之外咧。有冇需要做一個所謂審資審個所謂資格審查嘅情況出現呢？我相信呢個或多或少都會有考量。 係，咁但係即係嗱，見到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已經可能要審查特首啊、選委會啊、立法會議員嘅一啲參選人嘅資格啦。如果佢哋去處理埋呢個區議員嘅參選，會唔會都幾重嘅工作量啊？ 我相信相當多，我事實上都好擔心，因為當局佢哋今次呢個安排咧。所有嘅選民資格都重新好多係要安排過啦，咁就要登記過啦。咁亦都當中唔少咧係過往我哋選舉委員會咧，只係一個五年先行咗一次權限嘅一個組織咧。主要係選行政長官係冇乜其他嘢做嘅。但係而家忽然間去咗成個權力架構嘅中間點個核心咧，好多嘢要重新做過啦。咁佢嘅成個安排、成個選舉同埋成個譬如話係不斷咁更新嘅程序方面咧，都可能會好多新嘅安排、新嘅法例要通過，咁所以現階段我哋仲喺度核實緊。至於你所講嘅會唔會太多嘢做咧，我覺得係現在就算唔做區議會都已經好多嘢做噶啦，將來作為區議會可能更加係。 相当多的负担添。 嗯，其实咧，人大常委会个决定咧就冇提到话，即系区议员嘅参选要有资格审查啦。咁而家即系譬如见到曾国卫局长讲话，都会考虑啊，系咪将委员会嘅审查权力延伸至到区议员啊？其实有会唔会俾人觉得有啲系一个特区自我设限嘅一个情况？ 首先咧就当然人大常委为咗令到香港嘅争议尽量减低咧，就比较系果断咁一刀切咁将好多嘢咧一锤定音咗啦。咁但系唔等于话人大常委现阶段嘅安排就已经系全部工作做完。因为事实上咧，区议会由于佢喺宪制上相当或者唔系一个正式有嘅一个地位，而系即系一个咨询嘅架构咧，可能现阶段人大常委未必去处理到呢个阶层或者呢个步骤，但系特区本身都系佢责任咧，系完善翻香港各级嘅选举制度。咁我谂当有适当嘅时候，适当嘅机会咧，我相信一定会系有需要咧检视一下究竟区议会选举亦都有冇需要系与时并进咧，又或者适应翻香港所发生的事件而是需要作出适当的安排和处理。 嗯，好啊，唔该晒谢伟俊，多谢你啊。 唔该晒李光，唔该晒 ，thank you。 谢伟俊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湾仔区议员嚟噶。咁我而家讨论紧嘅就系区议会噶，咁就系有宣誓啦。咁嚟紧咧都可能咧会有一个嘅资格审查等等。大家点睇咧？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1549宗确诊，当中2宗系本地感染，患者包括一名3岁女童，另一宗源头不明，涉及一名70岁女病人，居于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3座，已经退休，佢冇病征，本月6日因为其他健康原因入住屯门医院，透过入院筛查确诊。另外8宗系输入个案，5人从菲律宾抵港，3人嚟自印尼。首宗涉及香港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杰，涉嫌去年7月1日在湾仔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英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越3道警方防线，他否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高等法院专责处理国安法的3名法官处理是否接纳控方早前递交由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撰写的报告，分析案发时光时口号的意思、背景及是否属于违反国安法的内容。3名法官休庭商议后，决定批准报告中有关光时口号起源致意的一部分呈堂，拒绝余下部分，书面理由择日公布。旅游发展局早前提出赏你住活动，由3月26日至5月31日，市民在本地零售及餐饮实体店消费满800元，凭最多2张机印收据正本，可以换取500元酒店住宿计划折扣。旅发局说，明日上午10点起，市民可以根据活动网站所列出的参与酒店名单及联络方式，凭消费收据直接联络酒店预订。大约140间参与酒店的所有500元或以上一晚或连续2晚住宿计划都适用想你住折扣，名额共20000个，先到先得，每间酒店获不同配额，额满即止。欧洲药品管理局公布，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可能同罕有血栓有关联，监管机构已经要求更新英国及欧盟的疫苗标签。阿斯利康方面表示，目前计划保持不变，将继续同香港及澳门两地政府紧密合作，按照协议向港澳市民提供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药厂表示一直积极同监管机构合作，更改有关产品信息，亦都正了解个别案例、流行病学以及寻找可解释呢啲极罕见事件嘅可能机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

嘅不同最少六架其他車輛啦。咁咧就亦都係對於其他道路使用者咧係構成非常重大嘅危險喺度嘅，包括佢哋自己本身。所以咧，我哋警方目前呢個階段咧，覺得咧同事開槍咧係合情合法合理嘅。 四點，全國工商聯代表同特首林鄭月娥以及政務司司長張建中會面，代表在會後引述政府提及，全國工商聯的港區代表將會是選委會第五界別的成員之一。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常委楊華勇： 全國工商聯這裡的港區代表應該會在百一人裡面都會可以參與。 本港新增兩宗新型肺炎本地個案，其中一宗為源頭不明。 繼續自由風節目啊！大家好，我係陸宇光，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區議會啦。咁因為咧就係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咧，就冇提及到咧即區議會嘅選舉啦，或者組成有咩嘅改變噶。咁近期咧就譬如譚耀宗咧就提議就係話設立翻一啲嘅委任嘅區議員嘅議席啦等等。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齊傾下噶。嗱，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新民主同盟輪任召集人，亦都係一位大埔區議員任啟邦。任啟邦你好。 你好。 首先都同你讲翻咧，关于大埔区嘅事先啦。因为咧就而家咧就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咧就讲话选委会嘅组成咧，就其中咧区议员嗰117席咧就会剔除啦，换嚟嘅咧就系156席嘅港九新界分区委员会同埋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嘅代表啦。咁其实大埔咧就应该系之前就冇呢个嘅分区委员会噶，咁但系四月一号开始咧，就民政事务总署咧就委任咗一啲嘅分区委员啦。咁其中大埔咧有两个分区委员会嘅，咁点样睇呢件事啊？ 我谂呢个好明显系一个僭建上去嘅即系东西啦，因为大埔同埋北区即系上水分区嗰边咧，即系喺传统上面系冇呢个喺今年之前咧系冇呢一个分区委员会嘅，咁佢主要角色都系由区议会。或者如果鄉郊事務就是鄉事會咧，係去即係主理啦咁樣。今次即係咁樣喺夾硬喺即係早幾日之前就整咗個分區委員會，而當中基本上係委任咗好多嘅落選嘅喺2019年咧係即係建制派落選嘅人士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將即係我哋成日有啲街坊成日都講，係咪將即係二奶就變大婆咧？係咪將 A 貨就變正貨咧？咁樣，因為我哋睇到日後佢哋嘅即係無論係即係佢哋有權去選委會啊、選特首啊，以至到譬如話喺地區上面啲官員係咪要一樣要向呢個分區委員會去協助佢哋嘅工作啊？咁樣咁其實。即係呢個其實角色上面好可能甚至以後有埋財政權，即係審批一啲活動啊，籌辦一啲工作啊，咁會唔會係慢慢係取而代之，代替咗一個全由民選議員所產生嘅區議會咧？咁呢個我哋係即係相當質疑咯。 係嗱，其實咧民政事務總署都有回覆傳媒嘅查詢嘅，咁都講到話係收到社會上對於大埔同埋北區要增設分區委員會嘅訴求啊，咁所以咧就決定四月一号开始咧，就成立分区委员会啦。咁同埋就讲到话呢啲分区委员会嘅成员咧，系嚟自社会各阶层啊。咁就用一个用人为才嘅原则啦。咁刚才任启邦你都提到啦。咁其实的确咧，当中有啲嘅获委任嘅分区委员咧，系曾经系即系做过区议员之后喺选举里面落败嘅。咁但系即系有啲嘅区议员都有啲嘅分区委员啦吓，都接受翻访问嘅时候就话，咁佢哋都仍然有一定嘅支持啊。咁吓第一啦，第二就系如果你都质疑佢。地即系并非选举选出嘅时候，咁其实各区都有分区委员喎，咁系咪都唔应该有呢个机构嘅存在咧？ 我认为首先第一，民主选举就系话透过市民喺四年一次嘅即系譬如区议会选举四年一次，或者立法会选举四年一次，系透过一个民选嘅机制去选一啲人士去做一个代表啦。 咁如果佢哋係覺得佢有民意嘅，即係呢班輸咗嘅朋友，佢哋覺得佢有民意基礎嘅，佢應該好好即係喺呢幾年裏面係做好地區工作，爭取民意支持，咁咪佢喺下四年嘅區議會換屆嘅時候，咁咪去即係再一個公平競爭咁樣去贏翻佢哋想贏嘅議席咯。咁而唔係話哦，我即係喺某個位置某個選某個制度之下選舉輸咗，咁跟住又整一樣僭建一樣嘢出嚟，咁就去取而代之你咁樣，咁變咗嗱，即係調翻轉頭，咁下次佢區議會選舉佢贏好多啦，咁佢係係咪又係將所有民意即係其他輸咗嘅人又會去整一另一嚿嘢俾佢咧，咁好明顯唔會啦，因為呢就係、是、正正呢班就係、是所謂支持政府嘅就係、是、建制派嘅成員先至特別開一啲位置俾佢哋去做咁樣咯。咁所以我答翻你的問題就係、是、我哋覺得唔，你話分區委員會以往其他區嘅係多數係一啲即係校長啊。一啲社團嘅朋友啊，咁實際上亦都冇特別嘅即係行政權啊、財政權。咁但係日後呢一個會佢係有得選特首嘅，肯定有一個政治上面嘅一個嘅位置喺度嘅。咁同以往嗰、那個所謂分區會，即係其他區嘅分區會咧，個性質已經係不同咗咯。咁、啊、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還原翻同其他分區會性質一樣，一年開幾次會，表達一下呢啲意見嘅，咁我覺得。有冇都冇乜所謂，但係呢個權力好明顯係加大咗好多嘅時候，甚至日後可能會變成取代咗區議會嘅架構嘅時候，咁呢個我哋當然要表達翻呢個民意，即係因為民意好清楚喺2019年嘅時候就選咗依家現任嘅議員出嚟去代表佢哋嘛，咁呢個其實係即係刮緊選民。即係刮緊選民嘅面嘅喎，即係刮緊佢幾巴喎，因為我哋選咗出嚟嘅，原來你唔承認嘅，原來你另起爐灶嘅，咁呢個情況係一啲民意所表達咯、okay. 好啦，你又同你傾一傾咧，就係將來區議會嘅組成同埋選舉方法會唔會出現變化咧？見到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咧就講話，早前就講啦，就係話中央咧同埋特區政府可能會重設翻委任嘅區議員啦。咁原因就係佢講話而家嘅區議會咧只係選舉，可能側埋一邊。咁佢話咧代表性始終有所欠缺，咁補充一啲委任議員咧能夠更加平衡，同埋令到代表性更加。全面点睇咧？ 我哋觉得当然系一个民主嘅倒退啦，系一个即系政治上面嘅即系倒退啦。民选嘅议员其实现在啊，我哋睇翻现在嘅即系区议会里边，民选嘅议员其实都系嚟自唔同嘅即系层面啦。无论系即系你话系可能系佢嘅背景、佢嘅工作，咁都系各有不同嘅。其实亦都唔系话侧埋一边。你話地區上面嘅工作啊，或者溝通，你話係咪而家即係呢一屆嘅議員係做得唔好咧？咁樣我諗有啲以偏概全咧，尤其是即係今年喺有兩個問題啦，一個第一就係嗰個疫情，我哋好多嘢都想做，好多嘢都想辦嘅時候都辦唔到，因為疫情啦。第二就其實區議會亦都喺好多事情上面唔俾我哋去討論啦，啊，即係或者譬如 DO 啊，即係民政處裏邊有啲嘅即係。阻礙咗限制啦，咁你話嗰啲候選人嘅背景係咪民選就冇咁多元化？咁其實我相信亦都唔係咯，即係其實市民亦都可以喺邊一個人覺得即係別覺得邊一個人係更加適合喺嗰個選區嘅，咁咪選到嗰個人，無論選出嚟嗰個係校長。定係一個仲讀緊書嘅大專學生或者之類出，其實係冇分別噶嘛，即係主要佢係有民意授權嘅話，哪怕佢個背景可能係一個較為基層嘅、較為冇咁專業嘅一啲嘅人士，其實都可能係會成為一個民意代表噶嘛。咁唔係話你夾硬加啲啊，我冇醫生喎，咁啊加個醫生落去，冇律師喎，咁加個律師落去個議會裏邊，係咪咁就叫等於多元咧？我就覺得即係唔係咯。咁所以整體嚟講，只係一個 即係民意上面嘅倒退，或者係政治上面發展嘅倒退咯。 會唔會預期嚟緊參選區議會啊，嗰個嘅參選嘅程序都會出現變化咧？因為而家曾國衛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咧，都講到話會研究會唔會將呢個資格審查嘅制度延伸埋去到區議員嗰度。咁另外咧就係提名嘅門檻方面咧，而家都係人大常委個決定咧係未有提及嘅。會唔會預期都可能會有啲咁嘅修改？ 我諗其實都有咁嘅可能性啦，即係應該咁講，喺呢個世代裏面即係冇咩原本我哋覺得冇可能嘅嘢都變成有可能啦咁樣。咁但係我諗咁睇，即係如果佢要加即係繼續加多更多嘅門檻嘅限制嘅話呢，咁好明顯就佢要摒棄一啲即係參選嘅即係政治光譜裏面嘅參選者啦，即係譬如可能講白啲就係民主派裏面嘅即係參選者啦，佢係要得到即係好似參選立法會咁要跪求呢一啲譬如話人大政協啊，或者選舉委員會裏面嘅不同界別嘅人去攞飛，咁呢啲其實我覺得係冇必要，因為其實區議會選舉嗰個提名制度行之有效，由80年代初到而家咧，我所了解咧係冇乜大嘅改變，都係揾即係區裏面揾幾十個市民提名咧，就已經可以即係入閘參選噶啦。所以你话系咪即系咁样样就揾唔出一啲即系人才咧？咁好明显唔系过去好多，无论建制派定系民主派，好多嘅人才都系喺区议会嗰度一路一级一级咁打上去。所以你话同埋呢个政府讲到唔系一个即系权力嘅架构，即系个咨询组织，何必要加咁多？即係所謂國家安全嘅即係嘅關卡喺度，去阻止一啲市民去參與社區事務咧，我覺得就即係冇咁嘅必要咯。 好啦，最後同你傾埋咧關於宣誓啦。咁而家立法會就討論緊、審議緊啊，有關於公職人員宣誓嘅條例草案啦。咁就相信咧，區議員嘅宣誓咧都好快就會嚟到啦。咁見到你哋新民主同盟咧，就係出咗個聲明啦，就話現時14位嘅區議員都大多數傾向宣誓，亦都尊重咧因為個人原因而唔宣誓嘅議員。點解咁寫咧？係咪其實都有啲嘅你哋嘅成員區議員係唔想宣誓而咁樣講？ 我哋原本有即係18個區議員啦，咁有幾位同事就因為呢、這個即係國安法被即係初選嘅時候被捕咗啦，咁所以就變成得返14位。咁我哋都開過一啲即係內部會議都傾過，因為其實唔同嘅人啦，同埋佢嘅家庭有唔同對，即係對可能係有相關嘅風險嘅評估嘅考慮呢，咁是有個別的同事咧，係選擇係唔會宣誓嘅，咁即係可能換言之就會辭職啦，咁離任啦咁樣。咁但係同時，好似同時我哋大部分嘅即係同事就會係選擇宣誓啦。我哋個宣誓嘅原因係希望繼續守住個社區，因為政府以至到建制派，譬如譚耀宗都講，喂都唔係好夠時間啦，同埋有疫情啊，都唔打算補選㗎啦咁樣。可能會直接委任一啲人咧，就去取代咗辭咗職嘅人啦。咁呢種委任其實係完全係即係逆咗個民意啊嘛。咁我哋覺得我哋既然一向都係即係持守我哋嘅即係立場同埋法律上面，我哋都認為我哋冇犯呢啲咁樣法例嘅時候，我哋相信係能夠宣誓係繼續服務到市民，所以我哋會即係選擇係即係留低喺度去繼續即係進行我哋嘅地區服務咯。 可唔可以講下即係有幾多個成幾多人係唔願意宣誓？以你所知？ 嗱，其实即系你打呢个电话访问我哋，我之前咧，其实我哋有位同事，即系西贡区黎明泽议员都喺佢嘅面书啊 Facebook 嗰度都表达咗，就话佢都即系考虑过啦，咁都系无意去宣誓嘅，咁佢系其中即系一位啦，咁样咯。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啊，任启邦吓。 OK， 好。Okay, 任启邦咧就系新民主同盟嘅轮任召集人啦，亦都系大埔区议员嚟噶。另外咧，我哋电话旁边亦都请嚟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一位经民联嘅成员啦。罗晓峰，罗晓峰你好。 你好啊，主持你好。 系，咁你哋就刚刚获委任啦，成为大埔南嘅分区委员会委员啦吓。咁刚才都访问咗一啲嘅民主派嘅区议员啦，佢都讲到话，你哋即系有啲人都系落选咗嘅区议员嚟嘅，即系得唔到嗰个社区市民嘅一啲认受性啊。 咁點樣去同公眾講話你哋擔任呢個分區委員會係做啲乜嘢嘅呢？ 其實要留意翻啦，其實分區委員會裏面咧，其實係講緊啲地區各項嘅事務，咁當中包括一啲嘅交通啊、治安啊，甚至係社區衞生嘅議題。咁坐喺分區委員會裏面嘅話，唔單止係我哋蘇科叫做落選咗嘅議員啦，亦都包括咗其他嘅法團代表、校長會代表、家長教師會代表。難道佢哋係冇足夠嘅代表性，係代表翻佢哋嘅專業領域上面去發表翻一啲嘅地區聲音咧？呢個第一啦，第二嘅話，就算所講話，喂，我哋其實嗰啲叫落選咗嘅區議員都好，其實當初投票俾我哋嘅市民嘅話，佢哋都要有個渠道去表達翻佢哋嘅意見，表達翻佢哋嘅聲音噶嘛。咁所以其實喺個廣泛代表性裏面嚟講係足夠嘅。 嗯，點樣睇咧？即係而家有啲嘅建制派人士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區議會並非一個嘅政權性組織啦。咁所以咧就喺選委會裏就咪剔除咗呢個區議會嘅議席，但係咧就將你哋分區委員會嘅一啲嘅成員咧就擺落去選委會嗰度。咁換言之，其實分區委員會會唔會變咗已經成為一個政權組織咧？ 其实我自己咁睇啦，苏科我哋成日听市面上讲，喂咩嘢政治化啊，喂区议会越趋政治化咁样样。其实我咁谂就系所谓嘅政治化，你可以分开两 part 去睇嘅。第一就系对于公共事务嘅参与，我相信区议会喺个公共事务上嘅参与，如果佢哋认认真真去探讨佢哋嘅议题话，佢哋系 OK。咁但系奈何自从2019年选举过后之后，当届嘅区议员佢哋已经唔系再系。純粹係公共事務上嘅討論啊嘛，佢哋係傾緊一啲嘅敵我矛盾啊，似入蘇科一啲嘅區議員講緊，喂，我哋藍絲其他唔同政治立場嘅人唔會服務，一啲嘅建制組織嘅團體佢哋嘅撥款，佢哋開宗明義唔會申請，喺地區事務上面佢哋嘅話係透過啲辱罵官員啊，尤其是啲紀律部隊。作為一個爭取眼球嘅方法，咁呢啲已經係超越咗公共事務嘅參與，相反更加多嘅係一啲叫做總之。是你的我哋就唔会支持㗎啦。是政府的我哋就反对啦。咁呢啲咪就係超越咗个公共事务参与咪政治化嘅嘢囉。 嗯，咁但係即係要去到成为选委会嘅委员啦，咁佢哋会有权力呢去到选特首啦，同埋俾提名一啲嘅候选人咁样。咁作为一个分区委员会嘅成员，你觉得系咪适合呢？ 咁我始终相信啦，其实全国人大佢哋修改咗条例之后，佢都想希望喂认认真真听翻呢啲地区嘅声音㗎嘛。咁当中其实我想讲嘅就係唔单止我哋叫做所谓叫做我哋其他嘅曾经竞选过嘅候选人包括唔在里面，佢哋都想听下喂其实地区校长佢哋嘅意见系点样啊，地区服务緊嘅社企、救世军、仁爱堂等等，或者一啲嘅青年团体、妇女团体，佢哋以往都唔系包含喺区议会里面㗎嘛，佢都想听下呢啲地区人士嘅声音㗎嘛。因此既然而家有个平台可以表达喺度表达到嘅时候，其实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囉，亦都有足够嘅广泛代表性囉。 係。嗱，你而家就系大埔区嘅分区委员会嘅成员啦。咁但系其实睇返大埔区呢，多年嚟咧都未有呢個分區委員會嘅、哦，咁其實咧睇翻有啲傳媒都揾翻記錄咧，咁當年咧區官員都話咧係譬如大埔區啦，同埋北區都好啦，咁都係保留翻一啲嘅鄉郊地區嘅特色啦，咁同埋好多嘅工作咧已經交由地方組織啊或者鄉議局去到執行，所以係冇呢個嘅分區委員會。你點樣去理解今次即係民政總署去到委任你啊，就成為其中一個大埔區嘅分區委員呢？ 我就咁睇啦，其實頭先有好多嘅即係有啲媒體都講訪問過其他嘅議員話，喂，其實點解不嬲以往冇，點解突然間會有呢？就話喂，依啲鄉村嘅特色嚟喎，元朗都係鄉村啦，屯門嗰啲都係鄉村啦。其實佢過去都有分區委員會，其實係過往大埔同北區一直都係政府用諸多藉口去推搪，話其他地方咩傳統特色等等等，而因此唔設立。今天既然一個全國人大去改制啦，佢希望每一個地區都有個分區委員會列聚防火，都可以表。一個完整嘅板塊去表達翻一啲嘅基層地區嘅聲音嘅時候，如果唯獨是大埔同北區係冇嘅話，唔會更加顯得特別怪咩？因此，我其實今次係叫做重新啊改善翻、完善翻成個制度咯。 嗯，好啦，嚟緊呢就係睇返即係人大常委會嘅決定啦，咁其實係有關於呢就係分區委員會地區嘅防火同滅罪委員會嘅選委議席呢就會由個人票選出㗎，咁你自己期望係用一個點樣嘅方法選出啊？ 听清楚，唔好意思啊。 嚟紧个选委啊，有关于系分区委员会、地区嘅防火灭罪委员会嘅议席，选委会议席就将会由个人票选出。咁但系就冇讲到咧详情点样为之个人票选出。你觉得应该点咧？系互选啦，定系有人即系得到你嘅提名再选啦，定系点咧？ 呢方面嘅，因为啱啱个分区委员会先至开设咗啦，其实有好多嘅议程都要一步步去傾嘅，咁但係我相信無論用咩方法去選嘅話咧，都不外乎嗰兩個原則嘅。第一就係愛自己國家、愛自己香港啦。第二嘅就係睇能力啦。而講所講嘅能力嘅話，唔係講緊我去純粹係我去倡議一啲選票嗰種能力，而係真真正正係地區上面服務能力。譬如好似一啲嘅社企，佢哋嘅代表，佢哋嘅專業領域上面，佢哋喺個經驗上面啊，喺個地區上面嘅能力咯。 嗯，好啊，唔该晒罗晓峰，多谢你啊。罗晓峰咧就系刚委任嘅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亦都系一位经民联嘅成员嚟噶。嗱，今次民政总署委任嘅咧就系有37名大埔嘅分区委员会委员啦。另外咧喺北区咧亦都系委任咗42名嘅分区委员会嘅委员噶。咁啊，两区咧都各自咧就系有2个嘅分区委员会嘅吓。咁呢个时间讲到呢度啦，听听6点前嘅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去到爱护。互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另外将军澳隧道方面啦，秀茂坪道因为有工程，去顺利方向近晓光街嘅部分慢线临时封闭，咁所以一带系车多噶。将军澳道上行慢驶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8，日元109.52，瑞士法郎0.929，加元1.26，人民币6.55，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港金报16,200元，比上日收市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5.77美元，卖出1,746.9美元。港汇指数101，港汇指数系101.9，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车龙一带消散，而家大比较车多。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就喺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快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家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因为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咧，而家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近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天马苑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近隧道口一带的交通繁忙，而九龙入口因为秀茂坪道有工程，现在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道和将军澳隧道方向的交通都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河名居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分别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龙就排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龙一村。

点样理解呢个争论咧？ 我觉得咧就有少少咧，似乎就矫枉过正嘅。即系我觉得佢而家嘅批评咧，都系集中喺即系今届大律师公会嘅主席身上啦。咁但系其实大律师公会据我所知咧，即系换届都几频密嘅，即好似系一年一届咁样嘅。咁同埋咧，我亦都系觉得，即系如果我哋系要谂一个新嘅制度啊，收翻啦，我唔管佢啦，即系唔俾佢自己管咗自己，我哋管佢咧，其实你谂得嚟咧，可能佢亦都过咗即系而家嗰个即系好热烈大家讨论嗰个情况。咁所以如果你问我咧，我觉得咧简单嚟讲就可能用翻一个自我修正嘅方案啦，吓，即系或者即系如果觉得错嘅时候，咁啊大家出嚟讨论下、辩论下，点解佢咁样系错咧？因为因为我睇翻大律师公会成立嘅目标里边咧，都有提到其实系讨论翻香港嘅法治啊或者法律嘅执行咧，其实佢目标之一嘅。咁、会唔会大家理解大律师公会嘅目标有个唔同咧？即系你就以为佢干预紧个政治，其实佢系发挥紧佢个专业嘅自主嘅团体评论翻一啲事件同公众分享。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与其改个新嘅制度，咁不如大家即系理性啲分析讨论下，咁就可能件事件就会过咗去噶啦。 嗱、你讲紧嘅即系受争议嘅人物咧，就系现任嘅大律师公会主席啦，佢系夏博义资深大律师啊。咁佢其实咧就系上任嘅时候咧，亦都系无论喺佢嘅主席的话啦，以至到咧就接受访问嘅时候咧，都提到话佢希望咧就系修订翻港区国安法吓，因为咧佢自己喺主席的话里面讲到话咧系佢认为咧上年成立嘅呢个港区国安法咧并唔符合法治精神。咁呢句呢啲嘅访问呢啲言论咧都引起好多嘅讨论啦。咁尤其是一啲嘅建制派嘅媒体啦，同埋建制派嘅人士咧，都系花咗好多嘅时间咧去到即系讨论啦，同埋批评啦阿夏博义呢番嘅言论。咁所以咧就会唔会系因此而令到咧，即系有啲人都认为大律师公会嘅一啲嘅言论咧系政治化咗？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佢而家讨论紧港区国安法啦，或者对于港区国安法有啲嘅建议修订啦咁。咁但系呢样嘢，你可以话佢系一个对于法治嘅一个讨论吓，对宪制嘅一个讨论。亦都可以話佢一個政治嘅討論，咁邊個去到判斷，或者去到有冇一個界線嘅咧？ 嗱，我諗你比較簡單嘅界線咧，就係佢有冇透過啲言論去到動員一啲社會上邊嘅力量去推翻佢，從而即係違反呢個國安法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係純粹從一個專業團體去到討論翻呢件事，同大家分享翻佢嘅意見咧，咁我又唔覺得即係當然佢嘅意見你可以唔同意啦，或者你覺得好差。咁我覺得即係從一個專業啊，或者係一個嚴肅嘅討論嚟講咧，其實不同意見嘅互相交鋒，大家討論一下點解你嘅意見係差，其實都係一個社會上面嘅健康現象。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政治化嘅時候，就要睇下佢，即係我又唔覺得佢好似動員緊一啲勢力出嚟，就話哇，我哋可能係推翻佢啊，或者我哋再一次社會個運動啊。我自己睇翻就好似對於佢作出嘅言論或者對於國安法嘅評論咧，就似乎同一個鼓吹一個行動去推翻現有嘅制度有段距離咯。同埋我覺得即係好簡單，即係如果大家想聽下喂市民對於或者社會大眾唔同嘅人對於國安法意見，咁大律師公會其實係一個好適合嘅團體嚟嘅。咁唔通你叫西醫公會去評論啊呢個國安法嘅即係同法律嘅關係咩？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佢喺翻一個言論裏邊嘅空間發表翻個意見，咁其實都應該值得尊重翻。 睇翻大律师公会啦，咁佢嘅职能咧，咁除咗头先都讲啦，咁就系规管翻即系大律师嘅牌照之外咧，咁其实咧都仲有其他嘅职能噶，咁包括咧就系、是譬如话关于法律执业者嘅条例都讲明啦，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啊，可以喺咨询大律师公会主席吓，仲有包括即系律师会会长之后啦。咁就委任符合資格嘅大律師咧，成為資深大律師嚇，即係資深大律師點嚟咧？咁其中一個咧就係要係諮詢過大律師公會嘅程序啦。咁而另外咧就係亦都咧係向特首推薦法官任命嘅 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咧，其中七个人咧就由特首委任啦，当中咧亦都系一名嘅大律师嚟噶。特首咧系需要就住有关委任咨询大律师工会吓，咁呢个问题咧，咁所以话咧，大律师工会嘅意见咧，亦都可能系即系影响到呢个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嘅成员嘅一个组成吓。咁所以有啲建制派媒体之前都讲话，哇，原来大律师工会咧即系有权去到提出意见，或者有甚至有份成为呢个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嘅成员嘅。咁如果佢哋系有一啲嘅即系政治背景，或者有啲嘅强烈嘅政治色彩嘅时候，咁喺呢个推荐法官嘅时候，会唔会都受到呢啲嘅政治嘅理念去到影响咧？咁就有好多咁嘅讨论。 嗱，我就覺得佢都係其中一份子啫嚇，即係個制度都唔係話佢話曬事，同埋佢都係提供意見嘅啫。咁所以我又覺得當然佢政治化未必一件好事啦，但係即係過分誇大大律師公會喺社會嘅影響力咧，我覺得亦都係好似有啲誇張咗嚇。 嗱，我哋都聯絡過大律師公會啦，咁就問佢哋嘅回應啊。咁據我哋了解咧，咁佢哋都未就呢件事進行討論。咁至於律師會方面咧，我哋都聯絡過噶，咁律師會就話咧係暫時唔接受訪問嘅嚇。咁而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資深大律師，亦都曾經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嘅湯家華。湯家華你好。 你好啊，湯家華。 係點樣睇呢個討論呢？即係有啲人就建議收翻嚇兩個律師團體嘅呢個自我監管嘅權力，點睇咧？ 首先咧，我想讲清楚咧，就我唔去评论律师会，无论系架构或者佢哋嘅即系地位系咩嘢，因为我自己本身唔系即系呢个律师，我系大律师，咁我只可以即系讨论有关大律师公会嘅身份同埋地位。大律师公会咧唔系好多人误会咧，工会系讲紧工人嗰个工，即系一个 union。其实唔系嘅，我哋个工会个工就系公义个工，咁所以大律师工会其实系一个公共嘅团体。如果你睇翻我哋嘅章程咧，第一段就系话要发展大律师嘅行业，第二段咧就话要维护我哋嘅司法独立，同埋我哋嘅司法嘅公正性，亦都可以讲系法治。因此咧，大律师工会去讨论有关司法独立啊，有关法治啊，亦都可能涉及人权嘅问题咧，系我哋嘅即系会章里边嘅非常之重要嘅目标。但系我哋唔系一个政治团体。咁啊，过去呢几年咧，其实大律师公会好不幸地咧，系即系发表咗好多有关政治嘅争议。咁其实呢啲唔系咁恰当嘅，亦都未必系符合我哋即系大律师公会嘅主旨。更加即系今届更加系有主席系有即系外国政党背景嘅人士出任主席。咁呢个系我认为非常之值得遗憾嘅事。我亦都公开呼吁到，希望佢系辞职，由其他嘅贤能系做呢个主席嘅位置。可能因此咧，系令到即系社会有一种误解，就认为大律师公会冇乜存在嘅价值，因为只系即系从事一啲政治嘅活动，或者系政治嘅言论，其实同呢个业界嘅运作咧，其实冇乜特别嘅关系。我觉得呢个系不当嘅。另外一点我想澄清咧，就系我哋唔系净系去监管我哋业界里边嘅运作。当然咧，大律师公会咧，佢系兼顾紧即系呢个出呢个所谓执业嘅证书啦。凡系呢个执业证书咧，好多时候亦都系要根据法庭司法系统里边嘅要求。我哋亦都系有一个即系自我纪律嘅执业嘅水准嘅要求嘅。咁但系呢啲咧都系我哋业界嘅自律嘅问题。我觉得呢啲都系我哋重要嘅工作，但亦都唔系大律师公会唯一嘅工作。喺我眼目中，喺我心目中，大律师公会最重要嘅工作系维护司法独立，维护我哋业界可以喺香港度有合理嘅发展。咁所以如果有人建议系要取消或者取替大律师公会咧，我觉得第一就我绝对不同意啦，因为我觉得喺香港真系要维护司法独立嘅咧，除咗大律师公会之外，其实冇乜其他嘅团体 係即係嘅宗旨係以此為一個最重要嘅目標。第二咧就係、是如果因為政治理由要取代大律師公會，我覺得更加係不公平，因為其實絕大部分嘅大律師咧，其實都唔希望大律師公會係喺呢啲即係有爭議性嘅政治議題上咧，係介入去發表一啲政治立場嘅意見。咁、我希望即係社會係明白到大律師公會其實嗰個建立公會嘅主旨同埋個本質係咩嘢？ 嗯，湯家驊你就話大律師公會過去一段時間都多次就住一啲嘅政治議題去到即係發表啲政治評論啦。點解咁講咧？有冇啲例子咧？ 其實過往譬如一地兩檢啊，或者係即係人大常委會嘅運作啊、決定啊嗰方面咧，其實好多時候都會被人認為係一種政治立場嘅表達。過往亦都有啲聲明咧，如果你詳細睇啲聲明用字咧，其實都唔係用一啲比較即係中性嘅字句，而好多時候出現一啲譴責嘅字句啊，咁會俾人覺得認為佢係有一個政治嘅立場嘅表現，呢啲都係對我嚟講唔係咁恰當嘅。 但你剛才舉的例子即議題啊，聽落都跟法律有相關啊。咁當然即大律師公會就住呢個議題去到發表一啲嘅立場。咁你係咪覺得其實大律師公會唔應該對呢啲法律相關嘅議題有立場呢？ 如果法律相關嘅議題係影響到司法獨立或者香港法治嘅問題咧，咁我覺得大律師公會應該發表個意見嘅。但係如果係純粹係啲法律嘅爭論，或者是政治立場的爭拗的話呢，那我就覺得大律師公會是不應該介入。 是，但是誰去判斷那個議題是不是關於司法獨立或者法治精神呢？即譬如夏博義他自己說話他認為港區國安法呢某些地方不符合法治精神，例如說呢是免除了某些官員因為他們的行為而受到法律挑戰的可能性，他認為這一部分呢就是可能有違這個法治精神，那是不是不說得這些呢？ 我覺得他個人發表這些意見是沒有人可以阻止他，但是如果他是以這個大律師公會主席的身份或者是以代表業界去發表這些意見，我覺得未必是恰當，特別是他自己有一個就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背景，就是外國政黨的背景，更加可能會令人有一個他有一個政治立場的感覺。大家不要忘記當你發表一些意見的時候，其實外界的感覺咧，或者佢哋嘅即係睇法咧，其實係好會直接影響到發表言論嗰個中肯性或者中立性嘅。咁大家都要明白，社會特別香港社會咧，目前係一個相當對立嘅政治形勢之下。咁盡量避免一啲政治爭拗咯，我都係應該嘅。 嗯， 我反而想問一下咧，關於嗰個大律師公會裏面嗰個主席嗰個選舉，其實佢哋選舉嘅時候係咪已經有個政綱？咁會唔會其實夏博而家係即係有個使命，就係反映翻佢當時投票俾佢嘅大律師嘅政綱咧，定係佢個人意見咧？點解個情況 係？其實冇嘅，咁多年嚟咧，我哋大律師公會咧。做大律師公會主席其實係個苦差嚟嘅，因為即係最多我自己做嗰兩年咧，我即係有80%嘅時間都放咗喺公會裏邊咧，所以就其實喺執業咧係好大影響，因此嘅收入係好大影響，因此唔係咁多人咧係願意去做，有好多人咧其實點解好耐佢都唔肯做嘅啊，咁所以每一次咧差唔多咧就我哋比較少係有啲。即係有競爭性嘅選舉，更加唔需要提到話要有啲咩選舉嘅政綱，因為根本我哋係照顧呢、這個業界嘅發展同埋呢個維護司法獨立，其實唔需要咩政綱。我亦都睇唔到有乜嘢政綱係會即係有顯示到你同第二個肯即係想做主席嘅人嘅不同之處。我記憶所及咧，過往嘅喺呢方面嘅爭，即係嘅競爭咧，只係出現過兩三次嘅啫。咁但係嗰兩三次裏邊咧，其實我都睇唔到唔同嘅人選會有自己嘅政治嘅立場或者政綱係顯示出嚟。咁所以就喺呢方面咧，就大律師公會嘅選舉咧，可能同其他界別嘅選舉有啲唔同。 明白。 嗯，汤家骅都而家啲嘅意见就系话咧，要收翻即系呢两个律师团体嘅一啲自我监管权啦，改为由政府咧去到做一个监管嘅工作。咁但系有啲人就担心啦吓，咁、就包括系即系大律师，如果将来啊吓，即系要由政府发牌嘅话，咁如果要打翻啲官司同政府系有关，可能挑战政府决定嘅时候，咁佢哋可能咧就有所顾忌噶咯。咁而另外咧亦都担心咧就系国际社会点样？睇啦，会唔会话咧？即系如果系收翻呢个监管权，国际社会对于呢个法律司法系统会失去信心？你点睇咧？ 我对呢啲忧虑系觉得佢有佢嘅理由，甚至乎有佢嘅事实嘅基础喺度。咁所以我绝不认同咧，系政府要即系所谓要收翻呢个两个律师会嘅所谓监管权。我头先解释过，其实。呢兩個律師會都我唔敢講律師會啦，或者大律師公會，唔係存佢嘅存在性不只在於點樣監管業界嘅，咁所以我呢方面咧就提出呢啲意見人，可能對大律師公會或者對我哋個行業嘅認識唔係太深啊，我自己個人覺得冇咁嘅必要，因為如果再真係發生咁樣嘅轉變嘅話咧，好多人就會將佢折射為一種。可能會影響到香港嘅司法獨立性嘅問題，因為就我哋講嘅司法獨立唔係淨係講法庭，我哋亦都要講我哋嘅執業者，佢都有一定嘅獨立性。呢個亦都係點解我認為大律師公會主席唔應該係政黨背景嘅原因，因為我哋其實喺維護司法獨立裏邊咧，我哋係希望維護整個即係司法界嘅獨立性。咁所以我自己係唔係咁認同而家坊間所有人提出嘅呢啲咁嘅意見。 嗯，好啊，唔該曬湯家驊，多謝你 啦。拜拜。 湯家驊咧就係資深大律師啦，亦都曾經做過咧大律師公會嘅主席嚟噶。黃偉豪點睇啊？ 嗱，我就都幾同意啊湯家驊嘅睇法，就係話嗰個專業嘅獨立性係好重要嘅。即係你即使話係喂發牌唔俾大律師公會啦，政府做翻，其實政府又邊有咁嘅專業去到了解翻邊個人係有資格做大律師？所以 有啲人話係用即係地產代理監管局嗰個方法嚇，又成立一個即係獨立嘅機構，咁有業界有非業界代表一齊去審批咁樣嚇。 但係我諗除咗個知識。上面的即專業的要求啦，即是政府是不是擁有這樣的專業的知識，另外一方面就是好像剛才所說，即司法獨立在香港是很重要啦，不單止人權法治，其實經濟發展都很講求司法獨立啦，所以如果一收回其實是一個很大動作，很影響司法獨立的。 好，1872311轉頭再談。 所有在內地舉行的培訓課程、考察團和交流活動被迫取消，而部分本地課程和研討會亦改用網上形式進行，因此有關培訓開支大為減少。在歐洲藥品管理局表示，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可能存在關聯後，澳洲首席醫療官員建議50歲以下民眾轉打輝瑞疫苗。官員說，雖然相關風險極低，但國內專家已經改變對那些面臨最大風險人士作出的建議。澳洲將會繼續為70歲以上的人士注射阿斯利康疫苗。總理莫里森說，民眾仍然可以選擇接種阿斯利康疫苗，認為阿斯利康疫苗風險很低。他又說，澳洲對是否採購其他疫苗保持開放。天气概况，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和珠江口以西一带。此外，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而家嘅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嘅消息。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线有交通意外噶，龙尾排到去青榕台。重复一次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青榕台。另外较早时啦，喺九龙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渡船街天桥去观塘方向，同埋去洪隧方向嘅龙尾啦，排到近富荣花园。而洪隧九龙入口另外两线嘅龙尾就分别系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康庄道桥康庄道桥面，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啦，就喺浙江街。而洪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洪隧方向啦，仲系需要间封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喺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 Mega Box。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因为深茂坪道有工程啦，去顺利方向近住晓光街嘅部分慢线系封闭咗噶，一带车多。现时将军澳道上行系慢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喺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嗰段来回方向交通繁忙，西行方向嘅龙尾啦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反方向去观塘啦，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嗰段龙尾喺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月品酒店去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咧，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欧洲药管局方面讲到阿斯利康这个疫苗同血栓可能有关系，就说是这一隻疫苗非常罕见的副作用。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对南非变种病毒保护率又不够高，不够一成，再加血栓的风险，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好的选择， 直接不要用。 个人建议是这样。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啊！ 大家好啊！ 黄伟豪啊，想同你倾下一个地区嘅问题 啊！ 唔知大家知唔知沙岭喺边度咧？沙岭 喺罗湖隔篱， 系啦系啦，其实就喺香港，系啊，喺香港即系好接近深圳嘅边境嘅地区嚟嘅，咁就喺罗湖嘅隔篱噶。咁呢个地方咧，其实本身咧就已经有一个嘅沙岭嘅坟场啦吓，咁亦都系呢个地方咧就过去嗰七十年啦，大概七十年啦，都系用喺一啲嘅殡葬设施。咁而家咧政府咧就规划紧嗰个地方咧，就系、是、有啲人形容啦，就系、是、搞一啲个叫做超级殡葬城嘅。 嘅嘢啦。咁好多嘅殯葬嘅設施咧，都將會係擺嗰度啦。咁就係講緊話咧，規劃會做墳場啦、靈灰安置所啦、火葬場啦，同埋同殯儀相關嘅指定用途啦。咁就將會喺沙嶺呢個地方咧，就係陸續咁規劃嘅。咁其實咧，一啲嘅基礎建設嘅工程啦，同埋平整嘅工程，即係土地平整嘅工程。已經進行緊㗎啦，咁都預計咧，即今年會完成啦。咁嚟緊咧就會將會設置呢啲嘅殯儀嘅設施啦。咁但係咧，當真係要再問立法會攞錢去到真係興建第一期嘅靈灰安置所嘅時候咧，就遇上個阻滯啦。咁因為咧就舊年咧，其實政府係再嘗試咧，就係就住呢個嘅靈灰安置所嘅工程咧，去到問立法會攞錢啦。咁但係就受到一啲嘅好強烈嘅關注嚇，咁於是咧就係擱置咗。咁就係今年咧就再去評估啦。咁好啦，近期咧亦都出現咗一啲嘅連番嘅一啲建制派報章嘅報導啦，咁就引述一啲嘅北區嘅居民啦，同埋即係一啲嘅人士嘅反對啊，咁就有啲人就希望政府可以再檢視咧呢個嘅規劃嘅工程，究竟係咪咧真係要喺沙嶺嗰度咧就起呢啲嘅殯儀設施？原因係咩咧？原因就話咧呢個地方好近深圳嘅邊境啦，咁話係一個大灣區發展嘅一個好重要黃金嘅地段嚟噶。咁如果将佢咧就系变晒做咧呢啲嘅殡仪设施咧，咁就不利呢个大湾区发展啦，亦都可能咧就系令到一啲嘅深圳居民咧系感到不满噶。咁咧亦都系见到今日啦，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咧喺特首嘅答问会上面咧，亦都系有问呢个问题啊。咁啊有一个咁样嘅风波，黄伟豪点样去理解呢件事？ 嗱，呢件事有两点咧，令我觉得好有趣嘅。第一样嘢咧就系呢啲咁嘅地区设施咧，通常我哋都关注翻香港居民嘅感受嘅。咁但系因为呢件事件咧，就啱啱隔篱就系罗湖，咁所以就亦都引致到我觉得几有趣嘅地方就话，咦，好似我哋都要关注一下，即系喺呢个罗湖嘅同胞嘅谂法，咁即系会唔会日后我哋好多嘅地区设施，因为即系你知香港同大湾区啊、深圳其实都即系咫尺之间啦，咁会唔会其实好多同样嘅设施或者同样嘅基建，我哋将来都要即系除咗咨询区议会啊、地区组织啊、地区事务委员会之外，都要关注一下我哋同胞嘅感受咧？呢、這个我觉得系第一点几有趣。 但系特区政府点样咨询内地人民嘅 嗱？我哋有好多即系驻外办，即系我唔系话佢一定要去咨询，但系我又觉得呢件事咧就几有趣嘅，即系你知引起一啲报章嘅关注啦。咁点样做应唔应该做，我哋再可以谂下啦。另一样嘢我又觉得好有趣，即系大家喺即系从一个可能讲法啊或者泛民即系总辞之后咧，即系我哋以为哇喺政府里边咧，梗系大家好协调噶啦，即系阿林郑啊特首同埋建制派一定系好和谐噶啦。吓呢次事件又唔系吓，因为当左派报纸出咗声，亦都有啲建制嘅议员出咗声之后咧，我睇翻阿林郑特首今日喺答问大会嘅立场咧，又企得好硬嘅，即系话倾咗十年啦，你而家先提出，即系都基本上都系即系希望可以继续去到做呢样嘢，而唔会去到撤回啦吓。咁所以我觉得另一样嘢就系话，咦，原来喺建制派同政府之间，其实大家都有一啲嘅利益系唔协调，系会浮起面嘅，即系呢啲通常以为开个会私底下解决咗啦，咁但系而家就引致到一场嘅争拗，咁点样可以收科呢？咁我哋就要即系大家拭目以待啦吓。 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大家对呢个题目有咩睇法？欢迎打嚟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民建联嘅立法会议员，亦都曾经做过北区区议员嘅刘国芬啊。刘国芬你好。 喂，大家好， 你好啊，刘国芬。 嗱，今朝早咧就系特首答问会咧，就再讨论到沙岭即系呢个嘅殡葬规划嘅一个问题啦。你点样睇咧？即系咪真系应该要煞停咧？你点睇咧？ 我谂其实关于沙岭即系个背景，我都了解啦。其实当时全港个骨灰龛系即系都系短缺啦。咁跟住就话喂，区区都要整啲骨灰龛出嚟。咁沙岭即系比较偏远啲，咁当时亦都。即系政府喺度提出咗啦，咁呢个系能够理解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今天可能即系大湾区嘅发展又好，或者香港嘅整体规划都好咧，我觉得系值得去即系重新检视一下嘅。咁当然啦，即系我哋都讲即系即系大湾区嘅发展配套系重要，但系骨灰庵呢一个亦都系一个香港系有咁嘅需求。咁所以我自己都其实今日喺一啲。报章度又好，或者过去喺议会度都啊，其实都提出咗好多唔同嘅即系建议，系俾政府咧，其实喺 希望可以做到即系两赢嘅局面咯，双赢嘅局面咯。 吓系点样咧？有咩建议啊？ 其实今日即系我过去都有同啊唔同嘅党友倾啦。其实今日陈克勤都有即系提过嘅。咁其实即系喺粉岭和合石，和合石大家一听都知道做咩噶啦，啱唔啱？做骨灰庵噶嘛。咁和合石骨灰庵隔篱其实就有个叫做48区何家园嘅地方。咁喺2017年咧，政府就突然间提出，喂，嗰度要做个公屋。咁但系嗰度咧隔咗一个和合石，亦都冇交通配套喺度咧，做公屋咧一定系会成为一个孤岛。咁所以当年我哋喺议会对面咧提出啲嘅反对保留声音，就算新一届议会都好咧，换咗唔同嘅议员咧，都系有保留同埋反对嘅。咁既然即系沙岭嗰、那个即系土地而家系啱啱喺一个即系边境经济带里面，即系口岸经济带里面，咁而喺何家园嗰度做房屋计划嘅时候，咁多人反对嘅时候，系咪可以将佢即系大家互调一下咧？咁就喺翻和合石坟场嗰度，本身都系做喺呢啲设施嘅。 Okay. 你咪佢继续做一啲嘅殡葬嘅设施咯。咁、 okay. 沙岭系可以做房屋或者做一啲嘅产业喺度咯。 嗱，我不如睇翻即今朝早啦，特首林郑月娥咧喺回应嘅时候都讲过话，呢、這个沙岭嘅殡葬嘅设施咧已经规划咗超过十年噶啦，突然间推翻咧又好困难噶，咁而事实上咧呢一笪地方咧，佢系已经做紧一啲嘅土地平整啦，同埋基建嘅工程啦，都差唔多完成添噶啦，而我哋都系询问过咧，就系食物及卫生局啦，咁都讲到话嗰个地方咧，其实已经有一个沙岭坟场啦，咁兼且咧就系、是、呢、這个地方咧，除咗墓地之外咧，就冇乜其他发展用途嘅设施啦。咁就算唔做殡葬啊，都好难做其他嘅发展。即系个回应整体就系、是，即系已经做紧啦，同埋已经系规划咗好多年啦，唔系话改就改嘅，系咪咧，刘国芬？ 所以我自己觉得，其实可以拎出嚟审视，究竟即系头先我讲啦，即系我认同，即系就咁反对，其实亦都系未必一件好事，因为你反对咗，咁我哋仲需要骨灰庵，咁你点解决咧？啱唔啱？咁所以你咪拎出嚟话，如果摆喺何家园又点，或者摆喺沙岭又点，咁整体上面做分析，其实边一个地方系更适合？事实上讲真，做咗平整土地同埋基建嗰啲咧，系绝对唔会浪费嘅，因为你就算你要做房屋都好，其实你都要平整土地，你都需要有啲基建啊、交通嘅配套，啱唔啱啊？咁所以呢一啲嘅平整啊，或者系基础嘅配套，咁我觉得你做任何嘅發展都需要，咁就唔會浪費嘅。而且其實喺何家園嗰度，政府亦都做緊一啲嘅清理住户嘅工作，而嗰度基本上都幾平整嘅。咁所以如果係要用嗰度發展，亦都個時間性唔會係即係差太遠嘅。我自己睇翻落去，咁當然啦，大家可以拎出嚟即係兩個唔同嘅方案係咪可以去研究一下咧，咁呢个我觉得值得去，既然咁大争议嘅话，可以去大家去审视一下嘅。 系你讲个项目好大争议啦，咁但系即系其实我哋问翻食卫局咧，佢都讲话，其实区议会都就住呢个项目咧，2012、2014、2018都讨论过呢三年都，咁啊话冇人系表示反对啦。第二就系咧。喺2017年，咁政府亦都喺立法會嘅財委會嗰度係申請呢個嘅前期工程嘅撥款，亦都係批咗。咁相信劉國芬議員，你當年都喺區議會同埋立法會啦。咁點解當年就冇去提出呢啲爭議，今日就有呢個爭議存在呢？ 我諗第一就係、是、當年咧，即、就、係、是、個土地係即係個無論個價值或者個即係重要性都好啦。咁同今天可能已經有一啲嘅即係唔同咗啦。咁呢個口岸經濟帶咁亦都係值得係有一個更好嘅用途嘅。咁第二呢，就是、其實喺議會上面亦都唔係話完全係贊同嘅。咁大家都擔心可能交通啊，或者係咪有啲更好嘅選址。其實喺議會度討論呢個48區嘅時候，即係另一個區，我都提出話，喂，其實嗰度應該係做殯儀，跟住攞沙嶺係做其他地方。喺議會上面係有提過唔同嘅意見，不過你知道政府部門好多時會可能攞咗一兩點，或者有利於佢哋，或者係可能最終將其他意見唔係主要嘅就擺開咗一邊，就用一啲。咁另外就你要睇翻，其實之前上嚟立法會嘅時候咧，佢曾經沙嶺 同埋呢一個石門嘅骨灰庵等等咧，一齊上個區議會去攞，唔係上個立法會攞錢。但係你睇翻當時係抽起咗、撤回咗嘅，都上一次。 嗯， 所以唔係冇反對嘅、哦。跟住就淨係俾石門嗰、那個骨灰庵嘅計劃係過咗，而將沙嶺嗰個抽起咗嗰次。 我想問翻咧，因為今日啊特首嘅回應咧，其實都好似企得幾硬下嘅。咁即係萬一即係政府都嘅立場都係不變，就話喂佢都要企硬啊，繼續做嘅時候咧，你哋有冇考慮過即係聯同你嘅黨友啊，即係投反對票去到否決佢，或者你有啲咩行動去到令到政府係會改變佢嘅立場咧？ 我諗特首係佢今天因為的確我理解佢嗰班説話，即係規劃咗咁耐，骨灰庵又係全港嘅需要。如果冒冒然即係停咗佢，咁即係骨灰庵短缺問題又點樣解決咧？啱唔啱？咁我係好嘅理解佢立場嘅。咁所以我就話啦，凡事都好啦，我過去咧其實喺地區上面都協調過好多政府同居民之間嘅問題，咁都係拎出一啲嘅可能即係。建議出嚟，喂政府話，我覺得呢個唔得，咁呢個可唔可以呢？咁我覺得其實因為今天可能拎出嚟嘅時候，特首都未好好地去研究一下啦。咁我覺得我哋都會嘗試再約特首或者有關官員，即係睇下喂係咪有其他嘅替代方案更加合適。如果唔係嘅話，嗰、那個規模啊等等，點樣去再調整啊？咁我諗就係大家去透過溝通啊，透過協調去處理，就好似之前我係即係。帮政府一起去处理新界东北都是一样，都是其实很多东西可能政府说不得，或者居民那边说不得，大家都是慢慢磨合的时候找出一条出路。 另外我又想问多一句，因为今次这个事件特别的地方就是不单止是当区的居民可能有意见，深圳的居民都是有些意见。其实有没有深圳的居民真的联络过你们你自己是反映回对于这个项目的反对意见呢？ 我想其实深圳居民有反对意见呢都唔系即系可能最近大家见到比较热议嘅时候先留意得到啦。咁其实过去就算喺北即系做堆填区嘅时候，深圳居民都有写信过嚟区议会、就话堆填区啲气味飘到过佢哋嗰度，佢哋即系有唔同嘅意见。咁其实喺北区区议会过去有啲即係一啲可能有啲厭惡性嘅設施，政府擺落嚟嘅時候咧，其實喺鄰近同地區嘅居民咧，都曾經有表達嘅意見，亦都寫個意見入嚟嘅。咁我哋都喺會上面，即係都有帶出俾官員去了解嘅。咁所以其實呢一個都唔係單一事件，就係深圳居民有意見，過去都有，因為我哋畢竟都比較近啊，甚至乎其實北區有啲鄉村咧，係一俾咗條邊界一劃二啊，其實同一條村。不過因為個邊境嘅問題咧，就分開咗兩邊，咁所以好多事務其實係兩邊都有互動嘅過去。 嗯，好啊，唔該曬劉國芬啊，多謝你嚇。啊，劉國芬咧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咧曾經做過北區區議員噶。咁佢都即係講到話，即係而家要去再去審視嘅一啲考慮啦。咁啊，另一邊廂啦，咁啊又點樣睇呢個嘅骨灰龛嘅一啲供應咧？嚇，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各界關注骨灰龛法案大聯盟嘅召集人謝世傑啊，謝世傑你好。 你好，卢宇光， 系 你好。 点样睇而家即系一啲嘅人士要求重新审视呢个沙岭嘅殡仪嘅设施咧？ 刚才黄教授讲用有趣呢两个字咧，我觉得就但系对我嚟讲咧，我就觉得好荒谬。即系呢件事其实就正如卢宇光头先有提过，食卫局有讲，其实2012年2014、2018其实都喺区议会同立法会都有讨论过。咁2017年咧，我哋睇翻嘅資料咧，就政府亦都係提出咗一個即係嗰個地盤嘅前期工程，亦都預計咧2024年咧就應該有54000個龛位可以供應。咁即係話其實咧，而涉及嘅錢咧係涉及數18亿嗰個撥款。咁當其時喺北區區議會我諗係以即係建制派當道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佢哋都支持呢個項目嘅喎。咁點解突然之間呢個時候，突然間佢哋聲稱好似而家先有一個叫大灣區嘅發展計劃？我覺得呢個即係全香港人都唔會相信係嘛？即係回歸之後，其實即係整個河套區嘅發展，又或者係即係嗰個所謂大灣區嘅配合，係好多好多年前已經係有咁嘅説法㗎嘛。咁而家突然之間可能有唔知咩利益嘅群體突然間走出嚟。 去講話啊，嗰度唔適合做喎咁。不過我想話俾大家知咧，其實香港好多個龕場咧，其實我哋都係即係一定係覺得嗰個龕場同嗰個民居咧，必須有一定嘅距離嘅啊。咁而但個距離咧，其實咧，譬如我講舉石門為例啊，係而家是起緊，其實佢嗰個範圍都係講緊即係二三百米咁上下。咁河套區即係嗰個羅湖商業城係咪？講緊都係幾百米嘅距離咁遠啊！咁其實嗰、那個即係比起我哋喺香港鄰近嗰啲即係住宅嗰個嘅距離咧，其實即係都即係有一定嘅距離啦。咁所以呢個情況咧，就我睇唔到咧，即係點解即係當2012年到咁多年嘅諮詢嘅過程，大家都冇反對嘅情況底下，當然有好多考慮啦、建議啦，跟住譬如有陳生劉國芬講話要改善交通，呢個我絕對同意嘅。咁、但係就唔係話反對呢個沙嶺嗰個墳場，而沙嶺墳場本身而家個坑場咧，都係喺沙嶺墳場嗰個範圍裏面嚟噶嘛，係嘛？即係冇加，即係唔係話特別多咗啲咩嘅地方啊等嗰啲嘢。咁我睇唔到點解突然之間，即係陳克勤走出嚟就話要重新去檢討，又話。要配合大灣區，咁呢啲真係我覺得係好荒謬。 好，我哋頭先訪問劉國芬咧，佢就有建議啦，咁就係話將個選址改去何家園一帶啊，咁就近咧呢個大嘅和合石墳場啦，咁就話係如果喺呢個地方咧，可能會個配套比沙嶺更加完善添。第一，第二咧就係因為都即係大灣區嘅發展啦，咁今朝特首都話啊，其實官員咧之前都冇水晶球，就未知道咧有一個咁大嘅大灣區嘅規劃，咁所以咧就可能都要即係解釋翻，即係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啦。咁你覺得即係其實有冇得改呢個方案咧？即係又供應到坑位，但同時又真係話唔會。话太近边境影响到个大湾区个发展咧， 我谂两点，第一点咧就系阿刘国芬唔知道有冇问过粉岭嘅居民嘅意见，去提出呢个何家园呢个计划呢、這个改嘅意见啦。即系香港又话唔够公屋吓，而家又话将个公屋就搬咗去唔知边度，系咪沙岭可以去解决呢个问题咧？又话边境地带啊，咁呢个即系嗰个咁嘅建议本身。是不是一個即係合宜嘅方嘅即係替代方案呢？似乎佢係攞出一個即係似是而非嘅即係選項，又話啊重新可以考慮。咁呢個真係即係不切實際嘅。第二就係本身我頭先講啦，而家抌咗幾多錢，抌咗18億落去啦，已經係做緊工程嘅。如果一切順利咧，2024年已經有54000個坑位嘅。咁佢又話啊，香港坑位不足，係要盡快去解決。但係呢一邊咧，佢又拖後腿，突然之間又話唔係好掂喎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即係有問題啦。第二咧就係、我就睇翻阿林鄭頭先個説法咧，即係好似就好話啊冇水晶球咁啊，而家係咪出現咗個問題？佢係咪有啲打退堂鼓嘅可能咧？我喺度咧真係好希望咧，即係喺度呼籲啦，即係阿林鄭唔好。即係必須喺呢個事情裏面咧，因為經過曬八年嘅時間，八至九年嘅時間諮詢，地區嘅度好難先攞到個共識。你都知道骨灰龛呢件事咧，係其實好有爭議性。經過咁長時間嘅討論，經過咁嘅即係民主嘅程序嚇，當即係亦都我要強調就當其時係即係建制派當道嘅一個區議會嘅狀態底下，係佢哋都支持噶嘛。咁點解突然之間而家佢係代表緊大灣區居民啦，抑或代表香港居民咧？我真係～好大嘅質疑咯。 好啊，唔該曬謝世傑，多謝你啊。 好，多謝你。 謝世傑咧都一直關注住骨灰龛嘅規劃啦嚇。黃偉豪點樣理解咧？即係佢頭先都講，即係係咪？ 嗱，我諗 規劃咗咁耐，係咪要放棄？ 成個問題就係、其實就地方就唔會丟空嘅，即係而家話唔愛嚟起骨灰龛。咁其實有啲咩其他嘅用途咧？或者有咩其他嘅利益？即係頭先佢都提過一樣嘢，就話可能突然間有啲利益出現咗，所以就想政府煞停。即係背後嘅原因係啲咩？我諗我哋要花多啲嘅時間去到分析同埋考慮啦嚇。 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1872311啊，歡迎聽眾咧就住呢個話題咧打上嚟同我哋一齊傾下嘅。聽一次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警车在沙田追截可疑私家车期间，警员向司机开枪，司机的右膊中枪送院，情况稳定。他和车上女乘客被捕，司机涉嫌危险驾驶、狂乱驾驶、行车证过期、未有有效驾驶执照。他和女乘客亦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车上亦包括两人的两岁女儿。事发上昼，警方说私家车在路上左穿右插，冲灯和逆线行驶，现场繁忙多车，警员开枪是为了阻止司机再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形容做法合情、合法、合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正在筹备将回港易计划扩展至广东以外地区，合资格港人回港后可豁免14日强制检疫，同时部分内地人如果拿到配额亦可以来港易。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说，内地仍然有个别省市偶然局部爆发疫情，建议当局在研究放宽回港易或来港易计划时，应该优先集中在人口或商贸往来频繁的大城市，不要全面扩阔至所有地区，否则在防疫工作上有困难。他又说，如果将回港易计划扩展至全国或者实施来港易，潜伏期内的旅客经航班抵港，飞机上的其他乘客可能有交叉感染风险，再深入社区，到时有关计划将会成为本港疫情防控的漏洞。公务员事务局表示，截至今年2月底，26名在职公务员因为涉嫌参与反修例非法活动被捕，正接受警方调查或者正被起诉，全部人已经被停职。一般来讲，停职人员如果被落案起诉，可被扣起不多于一半的薪酬。如果停职人员最后在纪律程序中被处以免职惩罚，被扣起的薪酬会被没收。另外，局方说，截至今年2月底，透过防疫抗疫基金，在创造职位计划下开设大约31000个职位，当中18000个已经入职，包括公私营职位，剩下大约13000个职位的招聘工作正进行中，或者将会在短期内展开，大约90%已入职的职位为期半年至一年。身处英国的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在社交网站说，向英国申请的政治庇护已经获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乐坚回应提问时说，记者提到的这个人是被香港警方通缉的犯罪嫌疑人，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以任何方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他说，英方如果公然为港独分子站台，为通缉犯提供所谓庇护，是粗暴干涉香港司法，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亦违背英方一向标榜的法治原则。英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停止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风势渐转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慢线的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但一带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现在近新墟段的车龙排到近小榄，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青田交汇处慢线有意外，虽然意外事故清理好，但近新墟段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龙尾排到近小榄段。另外，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的中线有意外，现在大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就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的中线有意外，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 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稅務大樓，西行過海的車龍排到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間歇性封閉措施就已經取消。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出行到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學園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去观塘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噶。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梗系有好节目啦！ 我唔俾人出日先啊！ 每日去 canteen 都日日扮冇带银包嘅， 都戚美珍做我女啊嘛！ 星期六 晚上十点搭四， 杨少雄、江美仪 一起走过 经典广播剧。 估唔到啲乡民真系起咗都土地祠俾我哋安身， 想唔到我死后咁有地位。 周末午夜场，逢星期六深夜两点。 周末好节目尽在香港电台第一台。 嗨，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緊咧，就係沙嶺啊，呢個香港同深圳咧，就係香港好貼近深圳邊境嘅一個地方咧。咁政府本身就規劃咗咧，我嚟起一啲嘅殯儀設施啦。咁啊，外界更加稱呼佢做一個超級殯儀城啊。咁但係咧，就近期咧，亦都有好多嘅傳媒咧去到報道啦。咁就係話當地嘅居民咧就係反對啊。咁甚至咧，今日有立法會議員咧，亦都喺今日嘅特首答問會上面咧，就係問到特首林鄭月娥呢個問題啊。咁啊，究竟呢個嘅这个殡仪设施的兴建会不会因此而受到拖延呢？我们电话1872311，我们听听听众的电话先。 好啊，我听听听众的 电话。旁边有听众高生在这里。高生你好。 你好高生。 你好你好。 请讲啊。 是那就对于那个沙嶺起骨灰那个计划，就是正话刚讲的2017年当时已经提出啦，那当时的建制派我想都为了支持政府他们都赞成。咁但係好奇怪，去到今時今日，政府要攞筆錢去起，佢哋竟然即係會提出反對，唔係想將嗰個用途改變，我就覺得真係好奇怪咯，係啦。咁就當然咧，佢哋而家就個立法會都係佢哋把持住啦，建制派。咁我唔知佢咪為咗要做呢、這個忠誠反對者啦，所以係唔係都攞啲事嚟反對？咁但係我希望就。佢唔好咁認真去反對喎、咁如果最終佢哋搞搞下成個 project 都改咗，唔再做咧，咁我諗就對香港嘅市民係一個即係損失咯，同埋喺個黑變成忠誠反對派變成忠誠嘅廢物咯。 OK， 好啊， 關注到呢樣嘢。 多謝曬高生嘅意見嚇，咁、啊，其實高生頭先有少未必準確嘅，因為咧其實政府喺早喺2011年啊，已經將嗰個地方咧就希望規劃做係一啲嘅殯儀嘅設施噶啦。咁頭先講咧，2017年咧佢係喺呢個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嗰度攞啲前期撥款18億幾咧嚟做一啲嘅土地平整工程。 咁到到咧就真係要去到起呢個骨灰安置所咧，咁就2019年就開始政府諮詢立法會。咁咧嗰時咧已經得到財委會嘅公務小組委員會嘅同意噶啦。咁但係舊年咧就再去到財委會啊，真係要撥錢要去到傾嘅時候咧，咁就因為咧我哋根據食衞局啊嘅講法啦嚇，咁就係話咧，因為要都因應一啲委員嘅要求啦，咁所以政府咧就同意先同一啲嘅地區持份者就住咧新近提出嘅關注進行溝通，再將呢個項目咧就撥款申請再交俾財委會去到審議啊，咁啊爭取咧完成土地平整同埋呢啲基建工程之後咧，就落實呢個興建有關嘅骨灰安置所。咁即係話咧，而家咧仲係溝通嘅階段嚇。咁再上立法會，再向財委會攞錢嘅時候咧，同樣咧就遇到咧就係呢一班嘅議員咧，咁可能會唔會再次提出一啲嘅關注咧？甚至嗱，而家頭先高生都講啦，即係而家即係立法會係建制派主導啦，咁會唔會到時可能因為建制派主導，佢哋而家提出一啲反對嘅聲音啦，咁而政府真係要攞錢興建呢個骨灰龛安置所嘅時候，咁可能會遇上一個問題咧？ 嗱，我諗呢啲絕對有可能發生嘅。咁我覺得其中一個角度要考慮翻呢個問題就係話，即係萬一呢個項目即係而家有爭議啦，咁有爭議，即使將來繼續做嘅時候，可能拖慢咗，其實會對於呢、這個即係龕位嘅供應量啊，嗰啲先人啊、孝子賢孫啊，即係要求嗰個龕位嘅需求會有啲咩影響咧？咁我覺得政府亦都可能要交代翻嘅，因為即係大家都知啦，香港土地係非常之缺乏啦，成日都有個笑話，點解香港人咁長命？就是、因為好難，即係死咗好難揾到地方啊！喺話殮葬啊，骨灰庵啊，咁所以其實大家對於骨灰庵嗰個需求係好殷切嘅。咁所以如果咁樣阻一阻，會唔會係令到呢個問題更加嚴重？其實即係如果呢個北區嘅居民嘅諗法解決唔到嘅時候咧，其實會變咗另一區居民嘅憂慮嘅。大家都知道，如果佢揾唔到骨灰庵咧，好多時就擠喺嗰啲即係庵堂啊嗰啲地方，即係擠住先啊，紅磡啊擠住先。咁嗰啲孝子賢孫同冇去拜祭嘅，咁嗰啲香烛啊，嗰啲冥香啊，嗰啲污染咧，其实都对市区嘅居民就造成影响。咁所以其实呢个问题始终终需都要解决呢个龛位嘅问题。 骨灰龛嘅供应系即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其二就系嗰个即系咨询或者规划嗰个过程啊。咁头先都引述啦，食卫局已经就住咧呢个嘅项目咧喺2012年啦、2014年、2018年咧。就徵詢過區議會，就冇反對意見。咁前期工程咧，亦都係過咗立法會。咁所以，如果你話去到真係做曬前期工程啦，真係去到撥款興建嘅時候，先至嚟反對咧。咁對於嗰個規劃嗰個程序啊，即係我哋好重視嘅程序公義嚟講，係咪真係有問題嘅咧？咁而而家譬如即係建制派去到主導住立法會嘅時候，咁係咪話建制派所提出嘅任何嘅意見，咁可能政府都要去到即係去到聽嘅咯，係咪咧？ 所以我諗咧，即係你見頭先嗰位聽眾打入嚟都有啲怒氣嘅。咁我諗而家個問題就係話，即係講咗咁多年，突然間好似想剎停啊，轉換佢咧。咁我諗即係建制派要提出一個好大嘅理由咯，即係突然間啲嘅轉變，但係暫時嚟講，我覺得都係好似呢個理由暫時未揾到嚇。 每個禮拜 五個晚上 呢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譚永輝。 我是真男人節目裏邊播嘅歌好多都係搖滾風格嘅，搖滾本來就係對霸權嘅反抗，對不公義嘅批判，對功利主義掩蓋人道主義嘅控訴。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是真难民》。 文艺复兴呢个字咧，其实系法文嚟。即是你在英文听它叫 Renaissance， 即是 Renaissance， 其实是 Rebirth。 文艺复兴时期接住中世纪。 而转入文艺复兴其实一般的讲法就是从一个神统治万物变成人去掌管世界尺度。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4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吓。黄伟豪，我哋倾翻咧就系我哋最刚刚即系都倾过嘅一个话题，就系咧系关于有啲嘅立法会议员啦，咁就话咧而家一啲嘅法律团体咧已经。 变成咗政治团体，咁就希望咧系政府可以收翻呢啲嘅法律团体嘅业界自我监管权啦吓。咁究竟嘅一啲嘅法律界人士又点样睇咧吓？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资深大律师叶巧琪。叶巧琪你好， 你好你好，系啊， 系嗱、我知道，我哋都知道咧，你亦都系大律师公会嘅副主席啦。咁但系系咪大律师公会有冇就住呢个事情去到讨论啊？ 有讨论过嘅， 咁、不如都请你讲下你嘅睇法啦。而家有啲声音去到咁样讲啦，咁你点睇咧？ 我从报章里面得悉啦，即系其实呢啲咁样嘅评论咧，主要就系基于咧就系质疑咧，即系我哋系或者有律师团体啦，系变成咗政治团体，咁所以咧佢哋就认为如果系咁嘅话咧，系要收翻嗰个自我监管权啦。咁我谂我哋需要澄清嘅，其实就算系大律师公会主席，我谂佢之前亦都有讲过，我哋唔系一个政治团体嚟嘅，我哋嘅宪章里面咧，其实系讲得好清楚，我哋系需要就住法治嘅问题同埋相关法律嘅问题咧，系发声，系讲我哋嘅意见嘅。其实过往同埋现在好多时，其实就住一啲重要嘅法律嘅问题咧，特别系即系一路以嚟，其实都会邀请我哋，唔系净系我哋啦，当然仲有另外一个律师团体，就系、律师公会咧，即系就住一啲重要嘅法律议题咧，就系、俾意见啊，咁样咁当然就住法治嘅问题，我哋亦都系宪章系规定，我哋其实都系需要，所以呢个系我哋嘅宪章责任嚟嘅，就系嚟到去讲嘅啫。咁有一啲议题，有一啲 topic， 其实好明显佢系可能会有一个即系政治嘅元素喺入边嘅。咁我哋唔会话因为嗰件事系会有政治嘅元素而唔讲噶。咁我哋都要就住呢一个系有政治元素嘅一个法律问题系需要讲噶嘛。咁我谂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有即系不胜枚举嘅例子啦，即系譬如系一地两检啊、逃犯条例啊咁，呢啲佢哋个别都是有佢嘅即係政治嘅背景喺度嘅，咁唔通我哋唔講咩咁？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我哋係變成一個政治團體，要收翻即係嗰個自我監管咧，我覺得唔係好成立咯。 咁但係即係你都講啦，好多嘅法律問題都可能牽涉住政治啦。咁而家的確係咧，就係以往一段時間，大律師公會就住一啲議題咧發表意見嘅時候咧，有啲人又會覺得啊，即係呢樣嘢好似真係涉及一啲嘅政治立場嘅問題，即係如果你哋講咗意見，就好似講一啲嘅政治立場，引起一啲嘅風波啦。嗱，我哋頭先咧即係訪問咗另一位資深大律師湯家華啦，咁佢都以一地兩檢啊，或者一啲嘅人大常委啊，或者國安法嘅例子喺度講咧，即係其實佢認為咧就如果你個人身份可以講，但用公會嘅身份咧，就好似俾人一啲嘅政治化啲嘅感覺，你點睇咧？ 我唔特別同意啦，因為即係就我剛才都係咁講嘅，其實就係、我哋嘅即係我哋憲章有講就住法治嘅問題，我哋需要講，同埋有一啲即係當然啦，即係一啲當眼嘅一啲問題咁可能大家都會好聚焦啦。但係其實以公會嘅名義向政府即係譬如俾意見啊，關於一條條例係應該要點樣做呢、這個不嬲，我哋一路以嚟我哋都做緊呢一樣咁樣嘅嘢嘅。即係其實我諗不如簡單。啲講啊，即係唔會話因為嗰條條例有政治元素，同樣地唔會因為嗰條條例係有其他一啲即係元素而我哋唔講噶，因為條例係牽涉到嗰啲咁樣嘅問題，我哋就應該要講噶啦。 好啦，而家有啲議員咧就係話即係因應住佢哋嘅諗法啦，咁所以咧就認為咧，政府應該收翻咧呢啲嘅法律團體，即係包括大律師公會同埋律師會嘅自我監管權啊，由政府去到規管翻個發牌啊等等嘅問題，你點睇咧？ 就住單就住嚇，即係我剛才已經澄清咗，如果話標籤我哋是政治團體而收回我們的自我監管呢我就覺得不成立的。咁但是單單就住自我監管這樣的東西呢第一我想 持之以恒啦，我哋都自我監管咗咁耐啦，嚇冇證據顯示係有abuse 啊，即係譬如濫用啊，或者係做得唔好啊咁樣樣啦。咁我琴日睇到一篇報道，其實就係引述前大律師公會主席啊Alan 啊 Alan Leung 啊梁家傑嘅咁嚇。咁我終於完住啦，因為唔係我講嘅，但係當然我亦都認同啦。咁佢係講嘅就係話，即係其實好多實行普通法嘅地區，其實都係行業自律嘅。另外，咁呢、這個是事實嚟嘅。咁另外仲有就係佢亦都講嘅就係、是如果係自我監管嘅話咧，其實對嗰、那個對大眾嗰、那個信心啊，同埋保障大眾，即係特別係客户嗰個權益咧，其實係會有更加會有信心嘅。即係假設換咗，即係正如好似阿 Alan Leung 啦，即係佢舉個例咁樣。假設如果係政府發牌俾你咁樣樣咁你知道其實好多大律師都係即係會幫政府做好多嘢咁樣樣嘅咯。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哦，即係驚住譬如可能唔發牌啊咁而令到佢即係打 case 嘅時候咧，可能係會有偏頗啊嗰啲咁。嗱，我唔係話呢啲嘢會發生，而係大家都明白嘅就係、是、有個印象係會發生咧。其實都是破壞了那個獨立性的，我們一路以來其實都是即是監管得很嚴的，監管得即是我剛才這樣說的，即是一路都沒有出現過問題，也都沒有證據顯示是曾經出現過問題這樣的。那如果我們是比外界，當然我們在監管的時候為什麼我們會很嚴的，因為我們自必然是會想大眾是有信心，客戶是有信心的，是不是？因為所以我們就會很落力嚟到去監管，即係行內嘅操守啊，各個方面嗰啲咁樣樣，咁令大眾係有個信心。咁所以，我覺得即係自我監管呢一個制度本身係即係可以咁講啦 ，so far so good 咯。 另外我想問一下咧，因為頭先我哋都訪問過阿湯家華嘅，咁啊湯家華就覺得你哋嘅工會咧點解政治化咗咧？就係、是、有陣時咧就唔係話你哋去評論政府嘅即係法律啊或者香港法治唔啱，而係有時你哋出嘅聲明咧嘅字眼咧就好似有啲偏激，譬如遺憾咗政府，咁所以就令人覺得咧你哋比較政治化啦。咁你覺唔覺得你哋工會之前出嘅一啲嘅聲明啊各樣嘅嘢係即係偏激咗咧喺字眼上面，所以令到公眾有你哋已经被政治化的感觉呢？ 我即是你霎时之间呢，即是我就不可以，即是除非是特别某一份 statement 咁样啦。咁即是我哋其实用每一个字，其实我哋都是好小心嚟到去斟酌嘅。即是因为我諗大家都知道，即係成個工會入面其實有好多人嘅，大家一起嚟到去討論過、傾過，即係唔係一個人話曬事，或者係某一兩個人話曬事嘅，而係即係大家都同意嘅。咁我哋嘅即係組合啦，其實就係、是有啲比較即係senior 啲嘅啦，亦都會有中層嘅啦，亦都會有即係比較年輕啲嘅，即係大律師嘅代表啊，同埋我哋都會。是即是唔同嘅，即係會邀請唔同嘅chambers 啦，即係大律師嘅寫字樓嘅人嚟到去參與啊嗰啲咁樣樣嘅，咁嗰、那個即係理論上係有呢一個代表性嘅，咁因為即係都係即係大家同意嘅，咁然之後就會組合成為一個裝咁想裝咁樣咯。咁所以喺字眼嗰方面，我只會講俾你哋聽嘅就係，我哋每一次都真係好小心嚟到去咀嚼嗰啲字，然之後先至會出街嘅咯。 另外我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話，因為有啲嘅講法就話，即係陸宇光頭先都提過，就話喂，你出啲聲明，你主席出，你咪個人身份出咯，你唔需要用呢、這個即係工會嘅身份。咁所以我想問翻一個問題、就是，當你哋工會出一個聲明嘅時候咧，其實背後你哋係點樣討論，同埋有冇諮詢翻你嘅會員嘅工作㗎？ 我哋其實即係認為呢一個工會咧，即係其實係有代表性嘅。咁你知道，即係唔可以每一樣嘢都做個全民大會咁樣樣嚟到去話哦通過啦。咁然之後，如果唔係，即係大家都明㗎啦，即係好似即係即係 任何嘅團體都係，咁你係即係承認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工會嘅話，咁好似我剛才咁講嘅，我哋盡量係即係比較在 membership 嗰方面啦，即係bar council 即係工會入邊嘅成員咧，我哋盡量係希望即係包括每一方面嘅，即係有一啲資深啲嘅，有一啲係中層嘅，有一啲即係比較年輕一啲嘅咁以及可能每一個practice 嘅範圍，即係你專長究竟係啲乜啊？我哋盡量希望係即係有代表性一啲嘅咁，咁所以我哋總言之，成個 bar council 好似其他所有嘅即係代表嘅會，我諗 medical council 又係咁樣樣咁，即係進行討論過，然之後先至發嗰個聲明嘅咯。 嗯，你哋喺討論呢啲嘅議題立場嘅時候，有冇都有一啲嘅界線呢？即係譬如話啊，可能都知道，即係某一啲可能係已經係涉及一啲嘅政治或者即係一啲政策決定嘅一啲範疇，就並不是你哋適合講。有冇一啲咁樣嘅叫做概念？ 會有寫低嘅，會有寫低嘅嘢嘅，因為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嘅憲章嘅，即係但係即係只會講嘅就係我哋每一次即係聲明之前，唔會話一兩個人係講完就算嘅，係真係成個 bar council 成二十嘅，夾埋其他嗰啲 co-op 嘅，咁係有接近十幾二十人，大家一齐嚟到去讨论过嘅，然之后先至会，然之后先至会即系出街噶咯。嗯， 会唔会担心咧？即系经过咁多嘅一啲舆论讨论之后咧，即系大律师公会可能喺日后去到倾一啲议题嘅立场嘅时候，系咪要更加谨慎，或者即系更加小心去发声？ 嗯，我谂我哋每一次其实都好谨慎、好小心嘅。咁以往系，将来亦都会系啦。 嗯，好啊，唔该晒叶巧琪，多谢你吓， 多谢晒你。 叶巧琪咧就系一位资深大律师啦吓，咁佢讲咗对于呢个议题嘅睇法。咁啊，黄伟豪话，咁其实都睇翻咧，即系有啲人都觉得啊，其实点解法律界系一个即系自我监管嘅一个机制嘅咧？咁因为即系睇翻咧，有啲意见就系讲到话，其实如果收翻佢个即系自我监管权，由即系政府去到成立啲法定组织去处理，咁就可能好似地产代理监管局咁样。咁啊，即系譬如喺纪律聆讯嘅时候，都要有即系都会有业界在内嘅。咁呢个咧就可能咧就系可以即系避免到个组织政治化之余咧，就继续有一啲嘅行内嘅人士咧就参与一个监管嘅过程咁。咁系咪做得？系咪可以考虑咧？因为譬如你见社工啊、护士咁样都有相关嘅啲法定机构咧，去到做呢啲嘅注册同埋监管嘅工作嘅。 嗱，我谂其中嘅问题咧，头先都讲咗啦吓，即系阿汤家华自己有讲啦，叶巧琪都有讲啦，即系有个利益冲突嘅问题啦。即系一方面，即系佢系法律系独立嘅，佢可能又监察政府同政府打官司，但系另一方面就系、是、政府负责发牌俾佢，或者有一个政府委任嘅组织去发牌俾佢，咁始终喺利益冲突啊上面可能有啲问题，同埋嗰个公众嘅形象啦，即系好多时司法独立唔单止系佢有冇独立，即系正义啊都要喺公众面前是得到即是显示或者彰显的。咁同埋我亦都觉得啦，其实今次嘅问题都是关于某个工会嘅即是某一啲人士发表个某啲意见嘅即是有啲坊间有啲不满啫。咁样就要单凭咁样就将成个制度改变呢，我又觉得有少少矫枉过正，同埋即是文不对题，本身系一个制度嘅问题，但而家就搞到系一个发牌嘅问题。而发牌嘅问题呢，就其实可能讲緊话喂啲大律师嗰啲唔掂啊，乱咁发牌啊，乱咁去到帮人打官司，但系而家个问题唔喺呢度啊嘛，吓，只不过话某啲嘅人士、某啲工会嘅组织嘅领导人士嘅言论好似政治化咗，咁我觉得呢个可以透过即系大家讨论啊、自我修正去解决到，而唔需要将成个大律师即系点样去发牌啊、点样监管嘅制度彻底改变嘅。 嗯，我谂成个讨论咧，嗰个核心都在于咧，究竟呢一个工会佢所发表嘅啲言论系咪属于一啲嘅政治化咗，即系所谓政治化嘅言论，或者个机构本身系咪已经出现一个政治化嘅问题，咁但系有边个可以真系叫做衡量到嗰样嘢系咪叫政治化？咁而有一啲嘅政治立场系咪有问题咧？咁 嗱，我又觉得咧，其实都有个言论嘅空间嘅，因为佢哋大律师就系主要系负责人权同埋宪法，即系好难评论政治，因为即系成个宪法制度、司法制度其实就系政治嘅制度嘅一部分。咁所以我觉得咧，只要佢哋系就住佢专业去发表翻佢嘅意见，即系唔系话歪曲咗一啲事实，亦都唔系话动员啊啲人去示威啊、游行啊、去反抗政府，其实应该俾翻个空间，等大律师公会喺社会上边咧发挥翻佢嘅使命噶。 系咁啊，会唔会经过呢个讨论，真系会大家都会吓怕咗某一啲人唔敢发声咧？吓 嗱，我谂做得大律师嘅就唔会咁胆小嘅，咁但系我谂喺言行里边可能要谨慎少少，去关注翻其他社会上边唔同人士或者持份者嘅感受，或者解释清楚啲啦吓。 好啦，今日嘅自由风时间咧就嚟到呢度啦，多谢晒黄伟豪。 系，多谢。 咁听日同一时间咧会继续有自由风噶，拜拜。 拜拜。